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咁啊，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4%，亦都系一个清凉以及干燥嘅早上啊吓。2021年嘅11月12号，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直播室入边有二台嘅白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啊，咁而你收听紧嘅频道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喺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太好啦，遇上可以咧就系陪住各位听众，遇上咧其实系一种嘅幸福嚟嘅。有阵时太多嘅变数，太多嘅变化咧，我哋未必能够招架得住。反而每一日啊，可能有生活上嘅好多嘅点滴啊，继续咧就系遇上喺你身边出现。当你懂得珍惜嘅时候，你就会识得分乜嘢系叫做幸福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音乐亦都系世界上面一个共通嘅语言。纵然譬如我咁唔识讲非洲话，那又如何啊？系咪？我可以用音乐去到同佢哋产生一种嘅共鸣。音乐亦都有歌曲、歌词，当你汇集埋一齐嘅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不能分割嘅好歌曲。音乐更加系一种嘅力量。它能够反映大家的精神的品质，而音乐更加不单只是一种的娱乐，而是音乐的诗人、思想家一种高尚的情感。他们可以给到人透过一种的音符去到互相理解、互相明白。他更加就是有他自己的一种魅力，就好像一种很强劲的艺术的标志。如果你生活上面有了音乐，或者生活上你认为有埋艺术的话，可以令到你的生命的品质提高很多。纵然在金钱上未必满足到你，但你发觉听一首的歌曲，听一下乐器的敲奏，歌曲的旋律总是能够令到你的心仔卜卜地跳，燃起你对生命的热爱，因为你喜欢了音乐，或者感觉得到音乐的力量。在今日由6点的12分开始，24小时里面，你不妨找一下一些自己喜欢听的音乐，什么都可以，声音都可以，你喜欢听的是纯音乐、流行曲、定还是你喜欢听演歌，喜欢听粤曲，定是喜欢听英文歌，大自然的声音。尝试一下在这24小时里面腾空一分钟，最好越来越好。例如有5分钟、10分钟都是人忙，去到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感觉得下音乐给你的力量，乐器给你的治愈。 是出方向。之前你我终于抬头说声跳舞吧，应承我你终于越狂野化，多得放声吉他，吉他剧烈带引我去摆脱轨，无节仿佛似两个急转硬币，吉他就是这晚我去催化剂，隔膜重重难题，远远重重走在夜幕的活动啊， 早上的时间，陈晓东，吉他。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人光在感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经常因为工作又或者煲剧熬夜嘅朋友，自然咧就可以练成一对唔需要化妆都好可爱嘅黑眼圈啊！有皮肤科医生就话啦，其实黑眼圈都可以分为唔同种类嘅，而每一种黑眼圈嘅成因都唔一样。头先所讲熬夜嘅成因就系其中之一啦。不过原来卸妆唔干净都是其中一个原因来的。如果要改善黑眼圈的问题，就应该要理清楚自己的黑眼圈属于哪一个类型了。首先讲一下色素型黑眼圈。色素型黑眼圈意思呢，就即是说眼底下面有很多黑色素沉淀，又或者是有雀斑而形成。主要的成因就是经常都用手来捽眼，或者是卸妆的时候摩擦力太大，卸妆卸得不干净，又或者是眼皮慢性发炎等等。针对色素型黑眼圈，其实呢就可以试下这些建议的。首先用眼唇专用的卸妆液彻底地卸走彩妆，避免留有色素沉淀。另外出街的时候就记得要搽防晒啦，除了全面都要涂抹防晒霜，眼的周围就要再擦薄薄的一层防晒。如果眼周的皮肤比较容易敏感，就记得要选择一些没有香料没有酒精成分的产品了。另外讲下血管型黑眼圈，血管型黑眼圈看起来呢是蓝蓝黑黑的，主要是因为眼周和鼻周的血液循环不良，令到血液容易淤积。这一种黑眼圈多数呢就是因为夜睡或者长期熬夜而成的。鼻敏感的人士很多时都会有这一种血管型黑眼圈。所以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鼻敏感的问题，就可以去除黑眼圈了。另外可以试一下舒缓用眼过度的问题。例如如果你经常看手机和平板电脑，就要试一下减少使用这些产品。又或者在眼周用热敷的方法加速血液循环，亦都可以在眼周做少少按摩，舒缓眼压和促进血液循环。可以利用指腹在眼皮眼底慢慢地按一按，这样就帮到手的了。至于最后的凹陷型黑眼圈，主要呢先天的骨骼比较后缩 又或者因为年纪慢慢大的时候，脂肪胶原蛋白流失，令到眼底下产生了凹陷，出现了眼袋和泪沟等等的问题。由于和先天因素和老化有关，医生就说其实都挺难在日常的保养去改善的。有些人可能会透过医学美容，甚至乎是做手术才会见效。不过如果想减轻这个问题，平日就可以做好保湿，令到皮肤的水分偏高，自然就会有提亮的效果。就算真的有黑眼圈，情况都没那么明显嘛。医生亦都教大家，如果大家想试下用悭钱的方法，但又达至到有改善的话，就可以试下在眼的周围搽一些紧致的润肤霜，用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慢慢地按压。当然不要用死力，由眼尾开始向着眼头按压，然后再慢慢推往太阳穴。如果持之以恒的话，眼周肌肤松弛的问题亦都可以得到逐步改善的。我们现在成日戴着口罩，基本上都是用双眼去视人的，所以如果能够令对眼保持着精灵一点，擘得大一点，精神一点，没晒黑眼圈的话，自然令到你整个人看起来都更加迷人，更加精神啊。 何谓成熟并未满足，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求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中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怂恿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注意失控，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也未算暗，再微细年岁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淡曲，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求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大踏步中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怂恿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 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五 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梗系好啦，星期五代表星期六嘅嚟紧啊嘛，星期五收工你都已经可以 so happy 嘅。都系嗰句啦，在乎心态嘅啫。其实每一日啊，日日都系星期五。好啦，讲下咁讲啫，今日始终都系星期五，咁所以咧都要望一望有啲乜嘢地方可以俾大家去嘅。其实咧，11月11日嘅时间咧，就已经见到尖沙咀河滨长廊多栋嘅大厦以及咧就尖东一带亮起咗非常非常之靓嘅灯饰啦。圣诞节啊，新年啊，仲未谂到做乜嘢都唔紧要，我哋可以咧就先打一个快嘅靓卡先，感受一下节日嘅气氛。喺寻日节目入边亦都讲咗啦，如果你能够提早准备啊圣诞节嘅话咧，可以有助调教你嘅心情去到一个咧，即系叫做哇酷哇酷啊！期待啊，开心嘅心情。好啦，今年咧其中一个最瞩目嘅叫做灯饰啦，相信咧就会系喺尖沙咀啊，尖沙咀一带咧咁有一个4000平方米巨型嘅 LED 灯幕墙啊，咁啊会播放住咧就系迪士尼嘅一啲主题影片，咁啊当中咧亦都有一啲譬如系英雄电影啊、Star Wars 啊。仲有咧就是 Pizza 等等唔同嘅精彩嘅动画人物噶，幕墙亦都由82000个嘅变色 LED 圆点组成，咁啊远睇都已经哇都几靓，好震撼。呢个咧睇啊最好系咩咧？唔使钱啊嘛，系咪？咁啊又有咁多公仔睇，同埋我自己认为啦，咁啊喺今年嘅灯饰如果多咗呢一啲叫做元素嘅话咧。其实是好事嚟嘅，因为年年都净系见到圣诞老人只手度喐啊，只脚度踢啊，踢前踢后，踢前踢后，踢前踢后，数咗200万次都仲系踢前踢后。如果加多咗好多唔同新嘅元素咧，咁啊可以俾我哋香港人啊有更加丰富嘅圣诞嘅呢个眼睛嘅触感。咁我觉得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你不妨咧喺星期五六日，哇率先去嗰度影下相，打一下卡。靓一靓，因为叫做靓嘅嘢睇咗享受咗就系、是、自己噶嘛。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想主意，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自称一块造字，怕反思。谁敢讲我？ 歌曲噶，嚟自啊 Jenny 李幸毅啊，作曲 Eric Cole 嘅填词林若玲 IDK。出面20度嘅气温啊，听咧就6:30嘅新闻简报，转个头，拧一拧头啫，翻嚟又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乜嘢环节？ 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钟，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审议通过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提及港澳事务，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全会提到确立习近平的中共中央核心以及全党核心地位，解决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另外，全会通过决定二十大出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将会在今朝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升级，几千名难民在接近零度的天气下滞留边境。一些难民大都来自中东和亚洲，有来自伊拉克的难民表示已经滞留近两星期，很多人希望转往德国或英国。波兰当局表示，至今发现七名难民在波兰边境内死亡，在波兰的境内死亡，在白俄一方的死亡个案更多。欧盟指责白俄当局贩运人口，有史数以千计难民去到当地，企图将他们送到欧盟作为报复。欧盟计划扩大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扬言会以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作为报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二度通电话，普京呼吁恢复欧盟和白俄之间的联系，解决问题。默克尔认为有关局面是由白俄一方造成，将难民置于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批评白俄政权利用手无寸铁的人对欧盟进行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确诊个案持续上升，英国单日新增42,000多人确诊，另外有195名患者死亡。当地单日新增个案连续4日上升，但过去7日的确诊数字比上一个7日少了12%。意大利单日新增8,569人确诊，比前一日多接近700宗，累计超过484万宗。另外，再多67名患者死亡，至今有13万宗的死亡病例，是欧洲第二高，仅次于英国。荷兰疫情反弹，单日新增超过16,000宗确诊，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当地专家小组建议重新实施局部封锁，如果政府接纳建议，将会是夏季以来首个再次实施局部封锁的西欧国家。回来本港，西九 M 加博物馆今日起正式开放，首年公众可以免费入场。开幕初期设有6个专题展览，率先陈列其中大约1,500件藏品。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说，博物馆有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但暂时不会展出他有关中指图的作品。博物馆会确保所有展览符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所有法律。他又说 M 加博物馆有助推动本港文化艺术产业发展，西九亦一直维护和鼓励艺术表达和创作自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 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三点左右举行，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现在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摄，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编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的六点三十七分，咁啊，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二十度嘅气温加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见到相对湿度47%啦。呢啲时间咧赖床啊，真系一流啊！唔知道钟哥今朝有冇赖床唔肯起身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好瞓喎，应该系嘛？ 我怀疑你咧有张闭路电视喺我张床隔篱啊！ 哎呀， 我今朝真系 你揾到啊？冇理由揾到噶， 唔系小朋友赖嗰啲赖，真系唔想起身嗰啲。 系啦，我梗系知啦，针孔式噶嘛，装嗰个系， 真系针孔式啊，真系。吓，因为滑雪琴晚又系四点先瞓啊嘛，咁今朝又系五点几起身咧。 嗯， 咁你真系唔想起身啊？ 嗯， 瞓个零钟，哎呀，要起身啦咁啊。即系白元浩打嚟啊！ 系啊， 最大令到我起落床最大嘅冲动就系因为白元浩要打俾我。 白元浩打俾你啊！白元浩吵醒你啊！ 系，所以我一定要起身听你嘅电话。 啱啊！好梦正浓啊！嗱，我都翻紧工，梗系打俾你啦。 真系唔紧要，我哋大家同一呼吸咁样嘅。 系， 系啦，小白想问你一样嘢。 嗯。 你用乜嘢去形容你而家自己嘅身份呢？即系工作上啊，如果你话你私人上嘅，譬如话你系一个爸爸， 嗯， 一个男性或者一个丈夫咁样啊，呢啲系另外一个身份啦。如果系工作上嘅身份，你会点形容呢？ 节目主持咯， 节目主持 系啊， 就系咁样。 诶， 你仲有其他工作做紧嘅喎？ 我有，咁喺呢刻，我梗系讲翻自己系节目主持啦。 如果你讲晒所有嘅，即系如果你平时喺街有人问你啊，白元浩啊，你系一个乜嘢嘅身份咧？你会用乜嘢佢字眼去形容自己咧？ 哇，如果咁，因为我都好多唔同散 job 啊嘛。 系咯，繁琐啊，譬如主持啊， 系啊，主持啊，系啊，翻译啊， 你仲系福冈市嘅 福冈大使啊， 系咪？ 咁可能即系 咁多身份点算咧？ 如果唔想解释嘅时候咧，就直接讲一句咧，就系我系一个 freelance 嘅创作者咁咯。 freelance 创作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系一个 freelance 嘅创作者，即系做好多唔 同類型的工作的，又是不是突顯到你的身份呢？如果你說 freelance 的創作者，你沒有一個很專門的名詞的，譬如啊，有些人是專門研究當是心理的，心理學家，個名字立刻勁很多， 是 的，但是你是freelance 嘅創作人， 唔得喎，呢個唔得喎， 跌咗 work 咧， 跌啊跌咗 work 啊， 咁你又會唔會諗過第二個咧？ 咁要攞個最大嗰、那個，攞個福光大使出嚟講啦咁樣。 但係咁樣，如果你係福光大使最大嗰、那個，但係又反映唔到你全部嘅工作嘅，因為其實你嘅本行即係揾緊錢，你叫本行咁樣嚇。咁你仲有係電台廣播啦，創作啦。寫稿啦， 司 儀啦，仲有咁多嘅喎，你淨係講福光大使就反映唔曬喎，咁點算咧？ 即係好似有個 case 咧，就係、是有啲人啲卡片上面咧會印到好長嘅， 有啲仲係摺幾摺添啊！ 冇錯啦，冇錯，摺幾摺我唔使嘅，我啲字印細啲就得噶啦，咁啊都可以一槍過嘅。 啊， 係啦， 好啦，咁如果寫咗咁多出嚟，你覺得有冇幫助先？譬如話有個人俾張卡片嚟，我係啊陳大文，俾張卡片嚟，哇！下面水蛇春咁长，写咗50个 title 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名衔啊，叫做。你觉得你对呢个人有冇改观咧？ 我会觉得佢的而且确系一个好能干嘅人嚟嘅。不过同一时间、我会话好多时都有呢个疑问嘅，就系、是、一个人其实做唔到咁多嘢嘅。因为真系好多嘢，其实佢系乜乜顾问咁样挂咗个名喺度咁。但系我自己都明白，每人都系24个，真系上天好公平。咁你做得幾多嘢啊？那個顧問可能你嘅形式都係我大家都明白，可能某個機構打電話俾你問你兩句，咁咪顧問咯，係咪？ 嗱，即係其實點解無端端問一個問題咧？我琴晚就係點解咁夜瞓咧，做一啲資料搜集，就係即係陣間翻嚟開咪講啊。好啦，咁我睇到有啲咧寫住心理學家，一個名嘅啫，心理學家。跟住我即刻睇客講乜嘢喎？你會好留心聽佢講嘢嘅。但是同一段嘢呢，咁我又搵下搵下嘅时候搵到另外一个人讲相同嘅嘢。咁但係呢个人嘅介绍呢係冇讲到佢係一个心理学家。但係佢讲嘅内容基本上係九成相似。咁但係你又唔会觉得你会入信嗰个人讲嘅嘢。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喂，其实一个人嘅叫做一个 title， 一个名衔，係咪真係咁影响咗其他人对呢个人嘅观感？ 咁呢个会喎，真係。 好啦，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你会信一个譬如他只是写心理学家的人讲的东西，而不信一个不是不信，而是没那么信一个有50个 title 写在这里，其中一个是心理学家。 很简单，讲的东西。就是个 title， 我们不要拿心理学家那么复杂，因为里面太牵涉太多东西。我只是讲话我去街市买餸，我行去鱼档当然是买鱼啦。但系我行去鱼档嘅时候，嗰个人同我讲：，喂，其实啲生果都好靓，我入咗批咁样。但系本业系卖鱼噶嘛，喺佢嗰度买生果，我都觉得佢只系搭单买。咁我不如教过翻两档，搵翻啲圆门正宗啦，系咪？ 就系咁样啦。咁如果系咁样杂货铺卖嘅嘢，你未信过咯？杂货嚟噶嘛？ 系啊，嗱，杂货铺如果卖杂货咧，我又 buy 喎。咁佢叫杂货嘛？咁我明啦。我明白了，那個 title 好重要。如果我一開頭的 title 我是用雜貨鋪這一類型咁廣義的一個名稱的話，那個專稱的時候呢，那我就無往而不利了，不用解釋那麼多，其實在裡面什麼都有。 如果照你這樣說，即是超級市場買的東西，你基本上不要想著有什麼很專門的東西買到， 是的， 因為樣樣都有，是不是？ 是的，得過樣樣都有啊。 所以呢，我昨天想完，你想來想去呢，以后都唔好介绍自己，我成日都觉得自己我系一个多媒体创作人啊嘛，而家系都系唔好咁样讲啊，多媒体创作人即系一事无成咯。你多媒体边个媒体最劲先？嗱，你电影啊、电视啊，定互联网定点样啊？嗱，你系多媒体创作人，你创作啲咩先？你系电影嘅创作、电视嘅创作定咩咧？咁你变咗咁样嘅时候，调翻转头唔即系就系一事无成啊！反而情愿揀一样讲就算，即 系 好似专门啲，而唔系好似即系杂牌军咁样。 咁我谂一谂咧，我最好都系介绍翻即系节目主持呢个称衔。 系啊， 系咪？ 所以咧，所以见我哋嗰啲即系而家你六点到七点成日播嗰啲宣传声，但系你即系播到九点钟嗰啲咧，即系成日讲 佢就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或者叫佢小白都得。 係啊， 我哋呢一個稱呼就係最好嘅。 搞掂，已經搞掂啦，可以收貨啊。 係啊，所以陣間翻嚟繼續傾啊。 好，一陣間見。 拜拜。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咁啊，同大家讲一下一种嘅病啊，我哋都好担心嘅，就是鼻咽癌啦。啊，原来佢本身咧就系香港男性最常见嘅癌症之一嚟嘅，咁你明白点解我要讲啦？我系男性啊嘛，见到揾到嘅时候，个心梗系惊一惊啦。咁我嘅惊又提醒咗我，其实可能好多人都会忽视嘅。根据香港癌症中心统计的资料显示，鼻咽癌的患者就以男性为主，男性的发病率就较女性的发病率高出近三倍，而患者普遍都是介乎40至60岁的男士。这个症若果发现得早的话，治愈的几率就会越高。第一期的治愈率可以高达 90%。好啦，鼻咽嘅位置相当隐蔽，咁啊位于喉咙嘅上方嘅，咁啊鼻腔嘅后方，咁啊难以凭肉眼咧就观察得到嘅，因此早期鼻咽癌咧就唔容易发现噶。嗱，患者通常咧都系较迟先至见得到嘅，咁啊降低咗嗰个治愈嘅几率啦。鼻咽癌早期嘅病征包括咧流鼻涕或者口水有血丝、单边嘅听力下降或者耳鸣。颈部又会出现不同的肿块，而晚期的病症就包括视觉的出现重影，把声开始沙哑，说话就含糊不清，吞咽有困难。除了明显流鼻血之外，相信大部分的症状都会出现于其他相对轻微的疾病上面，例如是伤风感冒。因此鼻咽癌经常都会令人误以为只是患了轻微的疾病，所以延误时造成病情的恶化。好了，鼻咽癌造成的成因都相当复杂的，家族遗传、进食过多腌制类的食品，好像是咸鱼、烟熏类的食物、这些都是能够有使到病发风险上升的因素来的，所以呢有很多人都应该要加紧留意自己的身体。今日专业人士就强调，由于早期鼻咽癌通常就没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真的不容易被发现的，故此呢及早进行鼻咽癌相关的检查或者筛查呢其实是很重要，自己发现不到了不紧要，那你可以透过一些医学的实证呢证明你是没事的，那就安心了。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咁鼻咽癌嘅成因亦都咧就系比其他癌症较为明显嘅，而且鼻咽癌亦都系被发现具有咧就系家族聚集性嘅倾向。根据一啲嘅研究指出，直系亲属啊患呢个鼻咽癌咧，同冇家族病史嘅人士相比，咁患上鼻咽癌嘅几率就高出四至到八倍噶。所以咧，咁及早进行一啲鼻咽癌嘅筛查咧，就可以帮助得到你自己去到拣选啊一个合适嘅治疗方法啦。医生当然啦，亦都会特别提醒大众啊。就是提醒我哋啲乜嘢咧？咁其实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都应该注意饮食嘅习惯。饮食咧就可以令到我哋生活咧就会更加咧就健康嘅。避免进食咧就系一啲加工啦，以及咧就腌制类嘅食品。更加咧就要节制一下烟酒，最好咧就戒埋佢啦。避免吸入二手烟。你唔好谂住喂，我已经唔食烟噶啦。都要睇下你出入嘅地方或者居住嘅环境，如果都好多二手烟嘅时候咧，你都要谂一谂啦。佢咧更加咧就有机会令到你患上呢个鼻咽癌。千祈就唔好等到咧就个病情严重啊，先至咧就去到医治，咁样咧就会令到你嗰个能够医好嘅几率咧就不断下降。嗱，我自己咧都系非常之注重健康嘅。如果你问我吸入一啖嘅空气点样先至为之系健康啊舒服嘅话，咁我咧就梗系会答你，喂，一定咧就系吸一啲大自然嘅空气， 因为佢可以咧就令到我哋感觉得到咧，成个人啊都舒舒服服。唔单止咁啊，而且吸完之后咧，个人就可以保持住精神添。咁所以咧，吸啲乜嘢空气咧，咁啊你自己决定啦。我咧就想自己身体健健康康，咁啊所以喺选择食物同埋去到选择吸一啲空气嘅时候咧，咁啊都会避免一啲人烟稠密嘅地方。希望你都可以做得到啦。啊，今日朝头早嚟到职场 QL 都有啲嘅行山路径同大家介绍一下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就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超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喂，早晨，师傅，又系你啊。 系啊，又系你啊，大家都老是常出现，咁啊啱噶啦。山界上边咧都希望可以大家喺山上面遇见一下，咁啊缘分嚟嘅。咁啊，今日有啲咩路径？睇下有冇缘分见到各位听众咧？我哋 今日段路咧就先甜就后苦少少嘅。 好啊！ 啊，见你上次话先苦后甜，麻麻地，我哋倒一转佢。 倒翻转系啊！ 咁今次咧就喺沙田就搭299或者99号巴士。 哦，即系沙田个港铁站嗰度都已经有啦。 都有啦，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喺翻呢个水浪窝站嘅落车。 水浪窝站，哇！水浪窝我以前。都操得好犀利嘅，因為我以前有玩，其實而家都有嘅，不過呢兩年冇得玩啊嘛，因為毅行者，咁毅行者墨徑本身佢第三段咧就係、是、最大嘅大佬就係咩咧？就係、是、雞公山啦，係係啦，咁就水浪窩嗰度直上，跟住一大扎路，跟住就係去到挑戰呢一個嘅雞公山咁。係 啊，冇睇少雞公山啊， 係啊， 好金㗎，嗰啲特漏級又大。 是啊， 上落都好辛苦。 雞公山佢上緊去嘅時候，佢有個好特別嘅位置，就佢不斷喺度轉圈， 哦、即係不斷咁上啊嘛， 係啦 ，S 字形咁上。咁有啲未上過嘅就會覺得咁奇怪嘅呢條路，迷宮咁樣嘅。 所以我覺得 係咪入咗去啲？你諗下，如果大霧啲真係驚嘅喎。 哦、其實我哋每次 去行山咧，如果你條路行過一次咧，第二次你去就安心啲。 係啊， 即係比賽都係，你都係要亞視先要操山，一定要操嘅、 啊。真係要練一練條路。如果唔係你第一次去咧，諗住比賽就去雞公山，你個人會慌啊。因為你發覺你 S 字行咁耐都仲未完嘅，你會喺度諗其實條路一樣嘅喎，咁樣 都係樹同埋草嘛。 係啦、啊，跟住都係 S， 你就會諗自己會唔會入咗個嗰啲。咩結界啊、迷離境界，你即行山啲人好中意講呢啲嘢噶。 哦，你唔使驚，因為如果係人者比賽去到雞公山呢段咧，應該好多啲人扮死屍咁瞓喺路邊啊！我當年我玩嗰陣咧，就係啲人就好多就喺路邊瞓啊。 係啊，係啊。 哇！嚇死我！一轉彎上，我有緊瞓咗喺度啊。 係啊。 張亞軍先生，你唔好笑啊，你有我啦。 我試過玩咁多年毅行咧，其中有一年其實我就喺雞公山度 quit 嘅，因為點解嗰年好大雨？嗰年係我估唔到。連我都 quit 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唉、哎，算了我放棄就係因為咧，我喺上雞公山嘅時候，成條路咧就變咗做瀑布，係我冇誇張，變咗做瀑布。咁變咗我啲 equipment 咧，其實我成身已經濕曬啦，對鞋又濕埋啦，而且你嗰陣時見到所有人咧都係拎住兩支棍啦，因為真係好跣，拎住兩支棍插喺地下嗰度，大家都好沮喪咁望住大家，因為我哋喺大家河嘅對面，嗰、那個山路已經變咗做河咁、啊、所以嗰年咧就太大雨嘅關係，我行完雞公山之後，算啦，我今年 quit 咗就算啦，安全係第一啊嘛嗰年。 係，其實就唔係話咩叫放棄嘅，只不過都係啊保住下次再玩過啦。 咁梗係啦， 留得青山在， 哪怕冇柴燒啊。好，我哋講翻呢一條路先。 好似兜到好遠。咁啊，今次條路咧開頭就係睇企喺下海嘅， 嚇 榕樹澳嘅， 係 咁啊！榕樹澳都係條村嘅，咁所以大家有時經過咧，都有啲村民會揸車嘅，所以小心嚇、 嗯嗯， 即係行翻兩邊啦咁、 嗯。 避車咧，我都覺得有時候我哋自己同啲朋友仔行山咧，佢哋真係好神奇啊！我哋喂，我嗌上前邊有車，佢又擰翻轉頭咩啊咁樣，你有車你即係避左，一係避右啦咁。最怕咧就係、是、譬如我成班朋友。一個就行咗左邊，其他就行右邊咧。佢、突然之間就去翻右邊，裝翻朋友嗰邊就非常危險。如果你係司機嘅話，無端端有人爆咁跳出嚟咧、嗯，就好難搞嘅、 嗯。 你避咗就避左，避右就避右。嗯、通常我哋都會嗌：哦，靠左咁樣一齊靠左。 因為香港左上右落嘅， 其實 OK 嘅。因為司機，譬如你行上次我哋講城門啦，咁、有啲位係條路係開頭有啲車路嘅、 嗯， 都有時候啲司機會揸車入去，譬如工程又好，漁護處嘅車都好。佢可以雖然開得好慢，但有時候都會驚你撞到嘛。 啱啊！ 咁所以唔好突然間跳出嚟係最好 嘅。同埋如果嗌有車啊嘅時候，不妨咧就嗌有車，大家靠左，加多一句。 冇錯， 只要加多一句咧，咁啊所有人都會靠曬左。咁啊而如果我都係一個駕駛者，咁如果有作為一個駕駛者咧，我見到所有人咧都喺左邊，我安心啲。因為其實有啲左有啲右咧，我中間條路係好窄嘅。 係啊， 咁其實仲容易發生危險。咁你全部一次過靠曬左嘅話咧，咁啊～ 司機又揸得舒服啦，咁啊亦都保障到行山嘅人士嗰個安全啊。 我通常都會建議係靠翻山邊嗰邊。 嗯， 咁當然你話靠山咧，架車撞埋嚟冇得走啦。 啊， 咁但係你又有好處就係靠山嗰邊 跳上去， 個司機就會懂得就你咯。 係， 因為有時候你有時太埋咧，你一跣腳就機會跌落山邊。 嚇， 咁所以我覺得睇情況啦， 嗯， 如果是全部左嘅，就走翻左，咁啊唔好突然間跳出嚟，咁啊師傅就好辛苦啦。 係、嗯，或者係講一句靠山邊咁樣 都得嘅， 係啦， 即係你唔單止係避車啦，有時候啲開始有啲人練跑山啊，咁我就覺得有時候啲人咧就唔識趣，譬如啊我行山，你又行山條路我噶嘛，我、 啊 哦、大家嘅公共嘅，我做咩要就你啊？其實咧你就我，我就你，你諗下，如果跑開嘅。 嗯， 佢突然一刹停咧，即系个节奏停咗咧，其实佢好辛苦嘅。 系啊， 即系我哋又行开山嘅，要走就啲跑山嘅朋友啊。咁、嗯、但其实因为我哋有个 lift flow trace 不留痕迹，其中有一个叫做考虑同行人士嘅。 嗯， 即系仲有其他人士用噶嘛，唔系净系你嘅。 嗯， 咁其实你又谂下我，我又谂下你，咁成件事就舒服好多。 系咯、啊，我为人人啊，人人为我。 希望系咁啦， 世界大同啊。 我都希望系咁啦。 我哋唔好讲世界大同住，我哋讲翻呢条行山路径先。 呢条大同道咧就好行嘅。今次我哋唔使上雞公山， 係， 亦都唔使上華眉山嘅， 係。 不過咧喺旁邊上去嗰個坳咧，那個北潭坳嗰邊其實都有啲 崎嶇 辛苦嘅， 係。 即係後半段嘅啫， 係。 咁大概上300多米到啦， 嗯。 咁講翻前面先啦，榕樹澳一路咧好靚景嘅， 嗯。 中間有啲亭啊，嗯、中間有啲可以休息嘅地方啊， 風景又靚啊， 風景靚嘅， 係。 你話仲有呢段路啦，有啲咩頭暈身痛唔舒服嘅，咁你就可以沿途翻轉頭。 嗯， 咁你又或者咁講，我今日純粹想睇下海景嘅，咁呢度係不失為一個好地方，因為佢真係旁邊有啲亭啦， 嗯， 有啲大草地啦，好、嗯、好適合啲小朋友喺嗰度即係走走下、踢踢啊咁樣。 嗯， 但嗰度就唔好放風箏啊，因為有車啊。 哦，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我即係冇話踢波得唔得？最好唔好，因為你一碌個波出去咧，因為裡面有條村真係有人住嘅。 嚇！ 咁啲村民就會用車去代步，因為段路都長嘅。咁、啊、有時都有的士啊，有車啊出入嘅。咁呢個要提翻大家。咁、啊、當然啦，你話中途休息點其實 O K 嘅。 嗯， 佢因為郊遊地點就冇封道嘅，燒烤場先封咗嘅啫。咁、嗯、所以呢個你又可以去翻試下。 係，我見到喺行山嘅時候，都有不少人咧去到一啲近海景嘅位置，佢哋中意做咩咧？就係中意玩呢個航拍噶。咁、哦、啊係啦，航拍咧第一咧你要根據翻香港嘅法例啦。咁如果你係比較上細型機嘅，咁有啲嘅位置都可以咧，就容許俾大家玩嘅。咁但係玩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個安全啊！呢、這個就真係唔好整到人啊，唔好影響到人啊，就唔好為咗攞嗰啲靚景咧，就諗住架飛機飛到有冇遠得咁遠啊，都要有好多嘢要考慮啊！呢、這個 有時有民居啊， 係啊， 啊即係飛。如果我住喺嗰度，你啊揾個航拍機，我都好似 唔舒服㗎，即係話你好似影我啊！你當我係咩咁樣 啊？這個都其實大家都係嗰句啦 ，be considerate of the other visitor， 即係你又諗下我，我又諗係即係顧下其他人咧。其實件事係爭好遠啊。 嗯， 出翻去先啦，我哋未行完嘅條山路。 係， 嘅行山最開心咪吹水係咪？咁啊，跟住咧呢段路大概5小時都行曬。 係。 點解咁耐嘅？係因為前面啲平路多，後半段有少少上山嘅啫。喺北潭出翻去北潭涌，北潭涌咧就係一個都集散地嚟㗎啦，好出名㗎。北潭涌有雙劍樂園啊，又有寶良谷度假營啊，咁仲有間士多。 嗯， 咁你話去到補給下咁樣，咁有朋友仔咧就會係即係老點個 friend 咧揸架車去嗰邊拍低咗先啦，然後自己再叫個 friend 揸嘅，即係坐翻車去翻上龍窩起步嘅。 嗯， 咁啊呢啲。都可以，北潭涌咧就提翻大家，如果你泊車咧係相當之滿啊， 嗯， 亦都好多啲違泊呢、這個又要睇下，即係小心啲嚇。 同埋違泊都相當唔建議啊嚇，因為我發覺即係近呢段時間即係執法都相當之嚴謹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諗住違泊嘅話咧，不如你攞原本要被罰錢嗰、那個320元，或者甚至乎你泊得耐嘅，亦都要抄你2張640，你不如搭的士算啦。 系啊， 即系我自己都会系咁谂嘅。即系虽然我系一个驾驶人士，但系去到呢啲位咧，你要摆下车喺一个唔合规格嘅位置嗰度，仲要摆咁耐嘅话咧，我个人一路行山我都唔安心。我个人行得唔安心咧，我话行得唔好嘅。我 话 系啦，我话宁愿咧即系坐翻的士，睇下仲有咩交通工具去到，咁我就安心。其实的士你计翻上嚟仲平啲添。 北潭涌有的士站， 系啊，有的士站噶， 有红的，有绿的。 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啲交通上嘅措施咧，大家都可以谂一谂啊。咁呢条路径咧，咁啊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啦。咁我哋今次咧就由呢个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白元浩陪住你。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望一望啦，咁啊都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咧，要同听众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Toby 喺度， 系啊， 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交通方面即刻同我哋睇睇咯。 好啊，先讲一下啦，咁就系呢个山顶度嘅山泥倾泻咧，都搞咗一个礼拜噶啦。咁、咧就佢而家就好少少嘅，山顶度嘅山泥倾泻咧，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度。头先咧，即系之前较早前嗰个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已经取消咗。咁、虽然取消咗， 好消息嚟噶系嘛？ 系啦，虽然好似取消咗啦，但系咧原来重型车咧仍然系唔能够行驶呢一段路嘅。咁另外咧，之前有啲巴士路線啦，包括係新巴路線 X15 咧，仍然係要加強到全日服務，咁就大約20至30分鐘一班車，咁會加停山頂道太古大廈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啦，但係就不會咧轉入去橋福道同埋文輝道噶。咁新巴路線15號咧就仍然都只會提供來往中環渡輪碼頭至到灣仔峽道嘅服務，咁介乎灣仔峽道至到山頂總站嗰段服務咧，仍然係要暫停啊，即係話咧段路虽然咧就开翻咧就唔使单线双程行车，但系重型车又行唔到，仍然咧新路线呢个巴士路线咧都系要继续有个临时嘅措施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啊吓。咁啊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开始系慢车嘅。咁今日交通就系咁啦， 都唔算太过复杂，都系啲正常嘢，加少少之前嘅 系咯， 跟进咯， 系啦，跟进啦吓，同埋都留意翻啦。虽然段路段开翻啊，都系嗰句，咁但系咧仍然有本身有啲嘅措施咧， 重型车辆行唔到， 系啦，同埋巴士咧都要系有啲嘅安排咁样咯。嗱，不过小白今日咧讲巴士啦，咁啊都可以再赖一赖咧，又可以讲咩咧？嗱，上个礼拜咧，唔知你有冇印象？就同你讲过话长者搭巴士咪免费嘅， 梗系有啦，我有份讲噶嘛， 系啊，你有份讲啊，我同你一齐喺度宣扬啦吓。咁咧，嗰个呢样嘢咧，就上个礼拜咪讲有几个程序嘅， 系啊，咁程序比较复杂，我都记得， 系啦，好复杂。首先你要系会员啊嘛， 系啊， 然后又要嘟卡攞钱， 系啊， 三部曲啦吓。咁但系咧就即系经过上个礼拜，我唔知系咪可能有啲长者咧就遇到一啲困难啊。咁之后咧就九巴公司咧就改咗嗰个规则。 哦，梗系九巴公司听晨光啦。我哋上个礼拜都同佢讲有冇得简化，直头咩都唔使做就咁嘟完或者系啦就攞到嗰个优惠。 系啦，咁所以佢都上个礼拜可能都即刻听完或者都睇到第一日嗰个实行嗰个情况咧。咁之後咧，今個禮拜開始咧，個玩法就唔同咗啦。就點樣咧？其實好簡單啦，就唔需要做會員啦。而家，咁各位長者咧，到時搭車嘅時候咧，就咁嘟卡，佢照扣你錢。 即係用翻個長者卡。 係啦，用長者卡，咁咪去嘟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喺10日至30日內，你自己再去攞翻咧。嗰、那個錢即係譬如透過八達通 app 啦，或者透過咧喺地鐵站嗰啲機咧去攞翻，咁就得啦。即係而家得翻兩步驟啫。 系 咁样，咁大家留意啦、哦，就唔使做会员啦。 有冇话要隔几多日话？ 嗱，10至30日。 10至30日。 系啦，各位长者就记得啦、嗯。总之都系要嘟卡，然后10至30日内咧就攞翻钱咁样。 系系。 咁个路线系多咗嘅， 系 即系上次得60几条左右啦，咁而家咧就有80几条。 咦，多咗、哦？ 多咗噶，系啊。咁啊，呢两个呢、這个礼拜6日咧，大家都可以即系啲长者啊都可以去享用呢一个嘅福利啦，叫做啊呢个优惠啦，咁、样咯。咁但系嗱，即系除咗呢个免费咧，九巴都最近都有啲新搞作。系啦，有啲咩咧？就系咧呢个嘅新嘅推出咗一个功能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个实时预计车程嘅功能啊！ 哦， 知唔知咩嚟啊，小白？ 因为我有用佢哋公司研发嘅一个软件啊，个软件即系即系 app 啫。咁佢哋通常都又会预计佢哋架车仲有几多分钟到嘅。我就咁听落系咪似嗰个咧？因为嗱，我自己都要赞嘅。佢话3分钟咧，咁我真系等3分钟架车嚟。 咁都好、啊，小白。 我觉得几好、啊，其实 系 啊，得正啊要赞啦。 嗯 ，OK。 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准咗啲嘅，以前咧真系唔太准嘅，即系咧有时佢写住三分钟，点知三分钟后咧个车又冇，甚至你等咗五分钟都未见到咁样，咁可能嗰时嗰个技术未系咁成熟啊，咁然后而家咧就好啲啦，咁咧就准确嘅，我都觉得的确为大家悭唔少时间啦。咁呢个实时嘅预计车程咧，学你话斋啦，其实咧都系有呢个类似嘅功能嚟嘅，咁佢系点样咧？就系可以帮你计到啊，究竟你要搭几耐嗰程车。咁 即係如果遇到路面塞車嘅時候，佢都會幫你有個好簡單嘅計算喎。 係啊，佢幫你計埋嘅，即係首先有正常嘅時間啦。如果唔塞車咁樣，佢平時就會有個正常嘅車程時間啦。咁如果真係突然間啲突發嘢，好似譬如我哋琴日咁咧，幾十宗意外咁，突然間好多意外啦。咁佢咧就會幫你計算你佢經過嘅路段要塞幾耐咁樣。咁然後你就作為個乘客咧，睇一睇嗰個 app， 咁咧就可以睇到哦，原來要搭好耐噃咁樣。咁可能你自己就會調整翻你搭咩咯咁樣。咁呢個都方便你去預算你嘅行程。咁但係咧呢個咁樣嘅實時預算車程咧呢個嘅顯示屏咧，原來唔係度度有嘅，暫時啊，即係啱啱開始啦嚇。咁佢暫時喺邊度有咧？就喺屯門碼頭啦、龍門站咁啊，同埋元朗嘅 Yoho Mall 啦、營點啊，咁樣嗰頭咧就會有。咁佢嗰啲路線咧，主要都係出九龍區啊，或者係過海啊嘅路線咁樣咯。咁就即係呢個就暫時係咁啦。佢未來都會繼續推展嘅， 佢都會喺其他站嗰度裝曬㗎啦。係 啊，而家慢慢一步一步嚟。咁但係就方便各位咯， 係咯，即係越做越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 啦， 希望大家唔同嘅運輸機構都繼續進步落去啦。 係啦，希望咁啦，好啦， 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咁啊，阿 O 等咗好耐啦，唔好意思啊，阿 O， 早晨。 唔好意思啊，講早晨得㗎，小白。呢啲我哋互相九位互相配合㗎嘛。有陣時耐啲，有陣時可能你又要等下我咧 ，OK 嘅。等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有種咧等待嘅藝術出現咗。哇！今日个天超靓啊，我建议咧一阵我帮你按住 panel 你出嚟影张相。哇！ 咁紧要出去影相？ 系啊，真系我都几系讲坚嘅。所以如果你而家话喂喺九龙嗰边咧，嗱香港嗰边我唔知道啊吓，嗱一喺广播道嘅上空咧，你如果 chop 到张相，即系九龙塘啊、九龙城啊、九龙湾啊，应该都睇到啊。哇！即系呢个景致咧。即係好似有個好勁抽嘅畫家畫畫咁。 哇！咁犀利啊！ 係啊，咁多謝創造嗰一位啦。係 啊， 我即係你有唔同信仰都有個創造嘅核心㗎啦。你多謝翻嗰一位啊。 係啊， 我就好 impress 啊，今日啊，好感恩，好感恩。咁有陣時望下天空都綻放呢種大自然嘅美麗咧，令到大家咧。倍感開心，嗱天氣好啊，心情好，咁啊天氣好亦都唔使講咁多嘢嘅，因為即係好簡單，天氣好咯，有啲涼風咯，藍天白雲咯，用多啲時間攞部手機影下個天空仲好啦，擺喺社交平台啊，係 like 寫個 Happy Friday 啊 ，Good Friday 等等嘅字眼咧，咁就正啦嚇，咁啊我同你換下班先啦，小白你出嚟影下相嚇， 好， 咁啊 唔該曬， 天氣交翻俾你講， 我哋先望個天氣先，咁啊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雨及非常乾燥，最高嘅氣温大概25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都系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咁啊下周初日间系温暖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4%。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紧嘅。朝早嘅时间，梗系一齐上下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嗱，上次我哋就讲紧通胜啦，相信可能家家户户咧都必定接触过，甚至乎屋企而家都有一半睇紧添。 通胜都系啦。 系啦，但系咧，我记得你上一次提过有一个叫做《协纪辩方书》，就是、乾隆年代嘅时候出现啦。 系。 喂，讲下呢本书嚟听下先。 话呢本书咧，其实讲真，即系而家我哋所见嘅通胜又好啦，通书又好啦，其实背后咧都系嚟自呢本书里边嘅资料嘅。 嗯。 即系所以话咧，呢本书咧其实系万法归宗。是由呢本書裏面攞啲嘢出嚟嘅。我哋成日講啲春牛圖啊，春牛圖裏面嗰個規矩，喺協紀辯方書裏面就有一個章專門嚟講春牛圖。 嗯， 譬如話個牛咩時候個牛要咁樣，條尾要幾長， 即係向住邊邊啊嘛。 係啊，每一部分點解會咁畫呢？其實就喺協紀辯方書裏面有詳細嘅描述，咩年要做要畫呢、這個，咩年呢個清清楚楚嘅。好啦，點解叫協紀辯方呢？逐個字解。大致上意思就話，真係咧協調時間與空間、陰陽、 或者是五行， 哎呀，咁样就好明白啦，已经 咁嘅一本书、嗯、就叫協紀辨方书啦。不过讲起呢本书，上个礼拜我冇提到一样嘢，呢、 嗯、 本书嘅出现咧系牵涉不时宫廷嘅政治斗争， 嗯， 好夸张。个古仔系点样咧？嗱，咪讲过嘅，原本我哋中国咧喺汉朝嘅时候咧就好，即系咩啊？有好多家 人 作咗好多不同嘅择吉出方法出嚟噶嘛，少林派、武当派、空洞派、峨眉派，乜都有噶嘛。好啦，一路一路落嚟就发觉，咦，有啲得，有啲唔得噶咁样，咁、嗯、慢慢就出咗，大家有个共识啦。好啦，点知去到清朝嘅康熙初年， 嗯， 突然间咁嗰阵时咧，康熙初年嘅时候咧，天文台咧，即系我哋梗系要叫天文台啦，嗰阵时叫做钦天监啦，系咪啊？就用咗咩咧？用咗外国嘅历法， 嗯， 当时咧有个外国人叫汤若望，非常之犀利嘅，佢将外国嘅历法摆咗喺中国，好准。咩叫做准咧？测量呢个日月食嘅时间， 嗯， 就叫做准， 系 用佢嘅方法测，好准。咁于是乎咧，成个朝廷后面唔撞啦，佢、嗯、系外国人， 嗯， 好啦，就惹起一班咧文武百官，有部分嘅人觉得，喂，点解我哋嘅天文台会俾一个外国人去管理？嗯、有冇搞错啊？佢读嗰本书出嚟，控制到我哋平日嘅活动嘅时间嘅、哦 嗯， 我哋有乜理由俾一个外国人控制我哋嘅时间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借一次皇帝亲戚嘅墓园、嗯、个风水问题， 嗯， 而发起个争端， 系， 跟住话佢。计错数， 你都唔准嘅咁。 冇错啦，咁跟住咧，嗰班天文台嗰班，我哋用嗰套方法，不嬲都系用喺嗰套嚟嘅，咁样嘛，冇理由唔准嘅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发起咗，因为咁样就出现咗两派，大家又斗争啊。 嗯， 一派就话你用错， 嗯， 一派就话你唔不嬲用开呢种方法嘅，冇错嘅。结果初头咧，汤若望嗰派输咗， 嗯， 输咗就惨啦。跟住点样咧？输咗之后咧，佢下边嘅官。好多人要斩头， 嗯， 斩头啊，几惨啊！咁结果咧就搞到个皇帝就觉得，哇，因为计历法嘅问题而导致有人人头落地，呢样嘢系我唔想见到嘅。 系、嗯， 于是乎要发一样嘢，就话我要整一本通书， 嗯， 呢本通书嘅系以后大家都冇争拗嘅， 系， 以后都要用佢嘅方法嚟做嘅，咁、嗯、就唔会再有人头落地。嗱，呢一次咧就叫做历辱，历法嘅辱啊， 嗯， 叫历辱， 嗯。 做呢一本咁嘅，大家都同意嘅通书咧，直到乾隆年间先至做成。 嗯， 呢本就系我一直都提嘅協紀辨方书， 系 就系咁解咯。 嗱，而家我哋咧即系接触得到嘅就会系通胜啦。 嗯， 咁協紀辨方书有冇得睇嘅咧？ 有得买，有得买。不过咧，佢里边嘅做，佢里边嘅写嘅方法咧，就同我哋而家见嘅咧通胜或者通书系唔同嘅。 嗯， 嗱，協紀辨方书咧，其实一本系咩咧？类似字典， 嗯， 你即 系即系有咩唔识先攞去查咁啊？ 佢里边有晒所有嘅规矩， 嗯， 有晒所有嘅规矩，列晒所有嘅方程式。你偏通性咧，就睇里边嘅资料嚟偏通性， 嗯， 明唔明白？个分界就喺度啦。即系咧，所以咧就我而家买个通性咧，其实系个咩通俗版， 嗯， 我哋唔需要日日拎住本 即简易版啊嘛。 我哋唔使拎住本词典出街噶嘛，我哋一本普通嘅书出街得噶嘛，即系咁解咯。 嗯， 系啦，嗱，仲有。早期的通胜咧系官办嘅、哦， 嗯， 即系话咩咧？系公家先有资格去印刷，嗯、民间系唔可以印嘅，系犯法斩头嘅。 系 后来慢慢去到乾隆之后咧，先至系开放嗰个私人印刷嘅权利，放落民间俾民间印刷。咁所以咧，我哋今日睇个通胜咧，其实都系二三百年历史嘅啫。 嗯，明白晒啦。通胜仲有好多其他嘅古怪嘢嘅，其实。 你眼中系古怪啦，即系我意思，即系话所谓嘅择吉咯， 嗯、 即系咩时辰好，咩时辰唔好啊，咁样咯。咁呢种方法咧，其实咧好耐历史啦。去喺以前咧，敦煌啊， 嗯， 敦煌石窟里边咪揾到好多嗰啲古物嘅， 嗯， 其中有一种嘢叫做咧日书，日头嘅日，一本书嘅书，日书，日书咧即系每一日嘅日记。你谂下，早喺唐朝嘅时候啊，我哋已经系揾到嗰阵时嗰啲人有呢啲类似通胜嗰啲择日嘅仪器噶啦、 嗯。 只不过而家我哋通胜系继承佢，即系咁噶嘛。咁呢套功夫你系几落气犀利啊？ 相信应该都系跟住咁上下嘅一个系统噶嘛，编啊。 其实系嘅，其实系嘅、嗯，即系万变不离其中啦。不过加咗好多其他啲嘢啦。乜你头先咪讲过嘅？喂，而家通胜要加英文嘅。 系啊，嗰啲好正噶嘛，即系 thank you 就系写钉桥，即系钉一粒钉个钉，一条桥个桥咁。 呢样。嘢咪正系上次我哋提到咯， 嗯， 因為咧呢啲書係好多時候會喺呢個外國嘅華埠嗰度賣。 嗯， 咁嗰啲人去到唔識英文，佢有本通勝，佢裏邊就教佢，誒、欸，即等於而家我哋拎部智能電話，裏、邊有咩啊嘛，有翻譯 咁 解啊嘛。以前冇智能電話，有本通勝，通勝就係智能電話。 哦，咁佢入邊嗰啲都係算係日常溝通，可以解決到唔少嘅困難嘅。 正咁啊，仲有一樣啊，而家冇咗噶啦，係咩咧？電碼打電報啊！ 嗯、 以前通訊裏面係有電報裏面嘅嗰啲 number 㗎，一個 number 代表一個字啊嘛，係咪啊？ 明白，所以你話幾多唔同嘅嘢可以喺啲傳統嘅嘢嗰度揾到咧？ 係啊，不過今時今日由於呢啲一歐啊，即係已經係 都唔係㗎，我好中意睇㗎， 所以唔係冇乜已經冇乜通訊係有呢啲啦。係啊，你買咗嗰啲已經係咩咧？係嗰啲舊版本，你又唔係都值錢㗎而家，因為點解已經 屋企有幾本喺度 懷舊嘛？ 係啊。 今日嘅通勝其實嗰個裝潢同埋內容其實同咗十幾二十年前已經係差好遠啦。 我屋企嗰啲係廿幾年前㗎。 係啊，嗱，我以前細個嗰陣時候咧，通勝咧係咩咧？係用繩嘅。 嗯。 係咪用繩啊？ 係。 今時今日唔會用繩㗎啦，係嘛？通勝不嬲係冇目錄嘅。 嗯。 但係今時今日新嘅通勝咧，部分有目錄嘅。 嗯。 即係話你切十幾頁就係咩？你邊頁咩？以前冇嘅。是冇咁样嘅，系冇啊，咁样咯。 系啊，几得意。好啦，今朝咧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下次再讲过。唔该，佳哥。 拜拜。 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0%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奔跑吧喺咁好嘅天气底下，佢系曾比特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啱啊！呢啲咁靚嘅天氣，頭先我都影咗張相俾我睇。 係啊，做完啲戶外活動咧，就做翻啲室內運動啊！嚇，咩室內運動咧？打機啊！嚇， 哦， 聽到打機咧，細個就會聽到免費打機，你就會最 happy 啊！因為唔使入機鋪啦，或者咧唔使俾錢就可以打機，唔使買部遊戲機。咁點解無端講呢個咧？原來咧喺荔枝角咧。一个商场嗰度咧就举行呢个复古嘅游戏展，仲可以咧俾你挑战一下一啲复古嘅游戏咁样。 复古到咩地步先？ 16bit、32bit 嗰啲，但就一路行一路打人嗰啲 game 又有啦。叫做航空射子弹嗰啲又得啦，即系有啲战机飞嚟飞去嗰啲。其实战机飞嚟飞去射子弹嗰啲咧，你中唔中意玩噶？ 嗰啲中意玩啊，但我觉得好难玩、啊。 去到临尾嗰几关好屈噶，但系嗰个大佬咧，嗰啲放出嚟。啲子弹咧系八字形咁样咧， 系啊，啲点避啫，你好难避到噶， 有攻略，你货金货得多，即系讲紧货金唔系话，喂你要买武器啦，旧时我哋嗰个年代嘅货金就系你系咁打咯，打到佢每一下你都可以计算到嗰、那个即系。舊時俗稱話打大佬啦，即係最後嗰個 big boss 個出子彈嘅模式係點、 啊？以前咧嗰啲模式係真係單調啲嘅。其實你只要習慣咗佢嗰個叫做 出子彈嘅 模式咧，其實你去到嘅時候咧，因為以前啲 bit 數低啊嘛，啲遊戲機，你去到咁上下，佢出好多子彈咧。个画面会自动帮你校慢噶嘛？因为个 RAM 唔够嘛，校到好慢，跟住你就知道佢系会左边，跟住右边嘅，你又先得避啦。我去先去右，再去左，避开佢咁样。 你中意打嗰啲一路行一路打， 有一人二人打嗰隻，定還是係我頭先講嗰隻戰機遊戲都有兩個人 兩隻都中意 玩到。 我最唔中意係咩咧？就其實最唔中意就係佢一路行嘅時候，個畫面會硬性喺度行。 哦，扯畫面， 扯畫面，扯畫面，扯畫面嗰啲咧，你一定要即刻去解決嗰件事啊！ 我同你講咧，講扯畫面呢個字咧，可能收音機旁邊咧一啲零零後咧，乜嘢啊？咩扯畫面打機咪打機咯？我哋而家。入咗元宇宙㗎啦嘛， 系啦， 扩张实景， 你做咩同 戴个眼镜？有乜嘢画面会扯？我要睇咩画面就会睇咩画面咁啊？都同你补完下咩叫扯画面咧？因为旧时嘅年代咧，打游戏机咧，咁一个好简单嘅平面啦，你当一路行一路打咧，如果前边 个背景系会不断喐嘅， 系个背景系会不断喐，仲会不断重复嘅，你当好似有卷纸喺后边。转嚟转去循环， 而你需要喺度个卷纸 走马灯，系啦，走马灯咁嘅模式， 而佢不断就会用啲方法攻击你啊，咁你要不断咧就去到避开佢噶。 系啦，呢个走马灯亦都系电影或者游戏机嘅雏形嚟嘅。咁你如果喂咩系走马灯啊咁样，算啦，我唔解释啦，你翻去问翻爹哋妈咪啊吓咁啊。即系总之一个怀旧嘅游戏展，有兴趣就礼拜六日去打机啦，免费嘅呢个亦都系。 今日是11月12日星期五，农历十月初八，适宜嫁娶、纳采、定盟、祭祀、出行、解除、伐木、入宅、迁徙、拆卸、修造、安葬、入殓。 这个礼拜真是不错，希望日日都是这样， 保持平常心啦。今日忌破土、动土、安门、作灶、开市、交易， 冇问题，冇问题， 开心就好啦。今日都系世界肺炎日， 我会多啲留意相关资讯，最紧要保持身体健康。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审议通过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提及港澳事务，说中央采取标本兼治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局势由乱到治，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坚实基础。全会提到，中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全会强调，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解决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另外，全会通过决定二十大明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透过视像会议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商贸咨询理事会成员对话。她指出，香港是全世界抗疫成效最高的地方之一，将会继续推广疫苗接种，致力重启和中国内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免检疫跨境人员往来。林郑月娥说，香港支持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希望香港能够尽快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升级，几千名难民在接近零度的天气下滞留边境。这些难民大多都是来自中东和亚洲，有来自伊拉克的难民说已经滞留近两星期，很多人希望转往德国或者英国。波兰当局说，至今发现七名难民在波兰境内死亡，在白俄一方的死亡个案更多。欧盟指责白俄当局贩运人口，有史数以千计的难民到当地，企图将他们送到欧盟作为报复。欧盟计划扩大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扬言会以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作为报复。

剧情绝不抛低我。 编曲王少铭徐浩，监制徐浩，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洪家豪《主角光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 l 我咪讲咗我唔食蟹咯，你仲买咁多嘅？ 呢啲蟹唔系俾你食噶，我俾你睇嘅。 睇蟹有咩好睇啊？ 呢啲蟹咧叫做万里蟹，嗱当中咧有三点蟹、花蟹、石沉，你净系睇佢个壳啊，你唔觉得都觉得好靓咩？ 吓，你几时转咗做花蟹导赏团噶？ 呢啲叫色香味啊嘛，嗱，你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健威知识会者，到时你就会感受到噶啦。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神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消息啊，梗系即刻撑下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先啦。嗱，国际游泳联会咁啊，9月咧就已经完成咗场规赛啦。咁啊，香港嘅泳手何思培啦，咁啊亦都火拍住自己嘅一个泳会啦。咁啊，当其时以第一名咧完成顺利打入咗季后赛， 劲啊， 劲啊吓。咁啊，东京奥运啦，咁啊两个银牌啊吓。何思培再提一提大家咁啊厉害嘅。咁啊，星期五嘅凌晨其实都有呢一个嘅比赛噶啦。咁啊，一有啲战报咧，都希望可以尽快同大家讲。咁但系其实都。睇翻何思培咧，咁耐以嚟，即係除咗東京奧運之外咧，佢嗰個游水嘅速度啊，以及嗰個幹勁咧，喺國際泳賽上邊咧，得到一個非常之好嘅反應啊！即係有好多時咧，佢係作為一個主將咧， 係 去到幫自己嘅泳會咧，得到一個好嘅排名啊！嚇，咁呢樣嘢咧真係難得啊！佢能夠保持住嗰個狀態咧，而且仲喺呢個國際上面做到咁好嘅成績。而家我有少少講話，即係佢真係可以有份話帶領住個泳會做得咁好添。 係啊，冇錯啊，咁希望推廣下游泳嘅文化啦。 即係可能好多朋友未必知道咩泳會啊，其實即係你諗下有球會呢個世界，其實都有泳會。 有啊， 泳會都會不斷咧參加唔同嘅國際比賽嘅。咁泳會亦都會羅致一啲咧，就係、是。好好嘅游泳選手，咁啊幫佢哋出賽，咁、有個好嘅排名，泳會就最簡單啦。有好排名，即係個招牌靚啦。 咁啊，呢啲都係職業運動員嚟嘅。 啱啊，啱啊，啱啊。 我覺得好多嘅運動項目咧，職業化都係對運動員有好處。原因係乜嘢呢？就係、是、可以幫佢哋維生，呢、個最緊要噶啦。就係、是、你運動嘅生涯好短暫，如果過程之中你都要維生之餘，仲可以有盈利，或者叫泳會啦，或者俱樂部啦，如果用內地嘅説法，就會幫你揾好多唔同嘅sponsorship 啦、贊助商啦，或者拍廣告啦。咁呢啲真係必須嘅。雖然過度嘅廣告或者過度嘅一啲好似網紅咁咧，亦都會影響集訓。但系点样取得平衡呢？我估计现世代咧，今时今日啲经理人要谂嘅嘢就系当中嘅一啲究极嘅奥义啦。我可以咁讲啦， 啱啊，中间有好多玄妙嘅平衡啊，咁啊，等佢哋啲智者慢慢谂下啦。好，咁啊，除咗何思培之外，要讲下咧就系、是、冬奥咯。冬奥有咩好讲啊？咁啊，梗系佢哋嘅冬 澳嘅制服咧咁正式亮相啦。咁啊，亦都咧就发布咗啲宣传片啦。咁啊，包括譬如志愿者啊、技术人员啊、工作人员等等嘅服饰。咁啊，今次咧望到啲衫咧，其实因为同本身奥运嗰个服装咧有少少不一样吓。咁啊，除咗有红色系列之外啦，仲有咧就蓝色系列啊， 蓝白色嗰件几型、啊。 蓝白色我觉得都几靓、 啊，出得街啊，出得厨房，入得车房啊， 几有几有飞雪嘅感觉、啊。這個、 有咁当然即系又系嗰两大嘅运动品牌去赞助啦，即系国家方面嘅运动品牌啦，咁啊，即系希望香港香港应该有运动员，唔知会唔会有份玩下？ 应该有嘅。 呢个冬天或者冬季嘅奥运咧，咁、你唔好即刻谂，喂系咪？一定會落雪嘅國家先玩咧，唔係有好多室內嘅訓練場地噶嘛？ 係啊，即係嚟冰壺咁樣， 係啊係啊， 都好多室內訓練場地啊， 香港都有玩啦、 啊。係咯、啊，有一次喺我哋下低九龍塘個商場，啊、我都見到成班人喺度玩冰壺。 係啊，幾好玩㗎、啊，尤其是嗰啲國際學校咧，有陣時冬天都應下節啦、啊，香港冇得落雪， 係啊， 你都去翻呢啲 一路玩冰壺又擦擦擦擦擦個地下，幾、 啊、 開心， 幾開心啊！跟住即係可能感恩節嘅時候又食下火雞咁樣，有唔同嘅節日氣氛可以彌漫得到。好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同小白讲下呢一个啦。新官上任，讲紧边个新官啊？就系、是、咧， 沙维啊， 吓唔系啊，系庄恩安达臣啊。 哦，好，你讲完呢个庄恩安达臣先，跟住、我讲沙维。 好啊，好啊，咁啊，接掌咗香港队啦。咁啊，香港队嘅主帅咧就要记住呢个名字啦，庄恩安达臣。咁啊，琴日诶离职啦。咁啊，佢都见惯大场面啦。睇翻咧，庄恩安达臣咧，球员时代咧主要喺德甲同埋瑞士嗰度揾食啦，效力过咧纽伦堡啊。苏黎世呢啲嘅球队嘅咁啊，1990年咧踢呢个法兰克福嘅时候咧，更加得到呢个德甲嘅神射手。之后咧就转职嘅教练嘅生涯啦，咁啊教过边队啊？喂，去过北韩嗰度做主帅嘅，咁啊更加曾经咧分别喺2016年啦，同埋2017年咧作客过香港添啊，领军咧14场入边咧取得8胜3和3负。喂，其实个胜率啊，同埋个叫做和波率都几高啊吓，咁啊14场比赛。入边只系输咗3场，有11场都不败啦，用呢个字会好啲嘅。咁啊，究竟今次可唔可以带领香港队咧？叫做攞翻啲好嘅成绩啦。嗱，佢喺记者招待会嗰度咧，就期望咧香港队啊有机会咧出战亚洲杯嘅外围赛。咁啊，亚洲杯嘅外围赛如果踢得好咧，咁啊，有机会又可以入到去嗰啲再高组别嘅一啲比赛啦。咁不过香港都要搞嗰啲青训嘅， 系啊， 都覺得即係琴日你話睇翻世界盃外圍賽咧，我有睇國足嗰一場嘅，咁啊1-1和咗亞曼啦。咁其實國足咧好多內地嘅評論都話出線無望嘅，因為咧睇翻個積分榜入邊咧，日本、澳洲同埋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排第一啊， 係啊，以至咧。亞曼啊，即係琴日國足嘅對手亞曼咧，都係排第四嘅，咁啊國足排第五咁樣。咁琴日有少少可惜一樣嘢咧，即係亞母球和母女咧，一開始係先開咗紀錄嘅，咁啊全場球迷都好開心啦。點不知咧啊，即係門將咧出營嘅時候咧，時間啊掌握得唔好，俾亞曼搞掂翻，咁啊1-1啦，和波啦，咁和波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啊，對於國家隊嚟講。咁啊，究竟出線嗰度仲有冇希望咧？咁啊要靠其他嘅球隊，定還是完全冇希望咧？要睇翻內地媒體嘅公佈咧，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係啦，咁既然你講開呢個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啦，咁日本咧雖然咧尋日就贏咗險勝啊越南1-0，咁但係本身教練森保一賽後之後咧，咁都有好多傳媒喺日本方面咧就 森保一都保唔住啊， 係啊，都唔知保唔保得住自己個嗰個位啊嚇。咁而家都有少少問水噶啦，咁落台嘅呼聲其實都大，咁但係叫做贏一場波咧都叫止止血先，咁睇下可唔可以繼續喺呢個帥位嗰度咧就坐多陣啦嚇，咁啊始終因為日本人對佢哋自己國家隊嘅期望咧就比較大，因為而家都咁多喺出邊揾食嘅球員啦，咁啊翻到嚟照道理嚟講，咁你應該亮麗啊個成績。 因為琴日齊曬人嘅，嗱，托實嗰啲又翻翻去。 係啦，咁你竟然間就喺個積分榜入邊，你仲上面仲有第一沙特，咁啊澳洲又第二，咁佢哋梗係個心會覺得唔舒服啦。 不過琴日有球問題球嘅，原先贏2-0嘅，好老實，但係第二球嘅時候嗰個入波就被判無效，但係嗰個被判無效好多球迷。你問10個有9個都覺得係冇可能係被判無效㗎啦，咁但係有陣時世界盃外圍賽就有啲。得意啲嘅判決啦， 踢波就係咁噶啦。咁如果你話踢波嘅話，可以睇埋呢個巴塞嘅新 新名帥啊，嚇， 係 沙維咁啊，沙維闊別咗咁耐，又再次翻去即係巴塞嗰度啦。咁今次就唔係做球員，今次係做領軍嘅。咁啊，但係咧佢自己亦都話到即刻擺咗啲咩啊？十屆 哦，咩十屆？ 哇！呢十屆咧， 即係球員唔可以去玩啊， 冇錯啦。 比賽之前唔好飲酒啊， 甚至乎咧就話到啲球員咧喺訓練嘅時候咧，球員啊一定要九十分鐘之前咧，個半鐘之前咧就到達呢個會場嘅。職員咧而家兩個鐘之前，咁啊而且咧。即係膳食方面都特別注意啦，就話佢規定佢哋一定要喺翻咧嗰個訓練中心嗰度食噶，即係唔可以再俾佢哋自己出去咁放縱自己，因為你喺最簡單噶啦，你一放縱嘅話，喺邊度見到個成績咧？就排行榜、聯賽榜嘅積分嗰度，咁咪巴塞成績今年今屆真係唔好嘛， 係 咪先？咁亦都規定佢哋嗰個叫做翻屋企啊，有個門監嘅，即係有個時間咧，就俾佢哋一定要幾多幾多點之前咧翻去保持嗰個狀態。咁而且今次講到明㗎啦，唔會因為你係咪大唔大牌球星，咁而嗰十一個嘅正選名單入面一定有你份。佢話會按照每一次咧，佢嗰個訓練嗰個質素啊。見到可能譬如啲新嘅青訓球員，喂佢踢真係踢得好好、喎，跑動又多，仲有入波命中率又高嘅話咧，就會揾佢踢正選。 不過依家今時今日咧，現代足球咧，球員都好多 buying power 嘅， 係啊， 即係唔係淨係領隊話曬事嘅，球員咧叛變起上嚟咧，領隊都唔係好搞得掂。 係啊， 咁啊，譬如講緊曼聯啊，即係你有陣時蘇斯克查佢都想自己落去踢㗎。但係你見到格連活特啊，見到班奴啊，見到阿斯朗啊，唔係好夾喎，普巴唔係好夾喎， 搞到斯朗嗰個走位咧又叫做全隊尾三，咁啊阿普巴而家又話曼聯又放棄佢啦， 係啊，咁啊阿蘇斯克查個位都保唔住啊，隨時保唔住咁， 雖然而家就話要即係費 Sir 補佢，咁冇辦法啦， 費 Sir 都補唔到好耐啦，我只能夠講，雖然我唔係曼聯粉絲啊，喂，不過講到英超咧，阿謝拉特咧執教維拉呢件事都係勁抽。是吧 好嘢喎、我初头谂住如果佢去執教嘅话都有机会返利物浦嘛。 係不过今年係謝拉特係教得幾好上季呢带领呢、這个苏格兰球队呢搞得试个流浪重奪失落十年嘅苏超冠军。咁、所以就即係可能都教到啲战绩出嚟啦。咁、我估我哋可见嘅将来譬如謝拉特啊或者朗尼啊嗰啲慢慢会教晒英超㗎啦。咁对于乜嘢嘅对手呢就係、对啲德國好強嘅一啲教頭啦，即係譬如高普啦，譬如路維啦，或者其他啦，即係我覺得嚟緊呢啲名帥會全部 沙維咯， 係啦，沙維啦，可能嚟緊又翻翻嚟英超教咁樣，即係我唔知係咪類似咁嘅轉換咧，我又覺得啊都可以話係風起雲湧嘅，咁有機會大家都去睇下波啦。嗱，講到睇波咧，之前有本地足運啦，禮拜日都有場咧青英杯嘅比賽，就係、港會對傑志啊，小西灣球場咧，下午三點鐘就上演嘅。咁啊，中意入场睇波嘅你咧，就唔好错过啦。 声线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念家值失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缩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催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踪。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暂是养分，岩暂是纪念品。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Hey, 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气温。没要事可以不需给我指甲，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 方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近，尖发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心，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男神是养分，男神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忘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尖白角准变做细菌，给世界跑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住一生，尖白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失分，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岩沉地放任，沉到我肉身。 7:53，听过有黄海日的尖八角，早晨。 早晨啊。 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 好干啊。 好干。 好干。 睇唔睇到个好天气啊，好干好干。 係好干难好干。今日天气好靓。 有出去影，有冇影下相？ 我冇影过，你都影咗啦嘛。 再影㗎嘛，可能影得好过你导演嚟 啊。朋友个天空都好难影得靓啊。因为佢本身已经系好靓啊。好难影得再靓啲，咁有啲朋友又 send 咗俾我睇啦，其实都系同一片天空啦，大家都系、 嗯， 都系边一个区望都系咁靓。 系啊 ，Happy Friday，、嗯、大家欣赏下呢个大自然嘅美景啦。 啱、嗯、啊、嗯！ 喂，我想问一下咧，嗱，寻日双十一啦，咁啊好多人都买嘢啦，你哋有冇试过咧，即系 shopping 嘅时候一袋二袋，即系抽住行街咁样咧，即系好有满足感。咁但系咧，有人睄你想攞你嗰袋嘢咧，有冇试过一啲咁猖狂嘅情况咧？ 攞行緊嘅時候就冇， 係 放低咗就有啦。 有試過，直頭係俾人偷咗嘅。 唔係我啱啱見到啊，我咪即刻喝止啦，當然。喂，攞咩啊？ 係喺香港定係喺國外啊？ 喺香港， 喺香港，係咁佢就走咗啦。 係啊，走咗、 哦。我都見到多咗人偷嘢。嗱、嗯，我咁樣講好似好嚴重咁樣。喂，你唔報警咁樣係咪嗱，我先講下個情景係點樣。咁、嗯、我都中意去深水埗嗰度買生果，屋企好近嘅，就成日都行過去貪佢啲生果平啊。跟住有一次咧，我就經過好似大南街定鸭寮街嗰啲菜档啊，佢、嗯、卖生果嘅铺头啊，有个阿叔咧，即系有你知叫卖叫得好劲啦，诶十蚊五个啊，卖埋佢收到啊，即系差唔多接近黄昏嘅咧，个阿叔咧射咗两个橙酒，跟、 嗯、 住我就同嗰个哥仔讲，哇，嗰、那个阿叔攞咗四个橙酒。 嗯 哎好啦有啊有啊呢个即咁我梗係觉得唔好啦。咁但係啊原来今次咁香港都仲有呢啲嘢发生㗎喎、 啊。 其实任何地方都有嘅就係最老土嗰句㗎嘛、嗯、哀年近晚啊就喺罪案就频生㗎嘛大家小心 就同屋企人讲啦话哦又会偷嘢当街当巷咁样。係啊你小心啲啊偷埋你个荷包添啊。我即刻揿住好驚。 係啊真係要小心。 真係冇咗个荷包啊。原來我冇攞、 嗯，你成日都留低喺度噶啦，總之唔俾翻你啦。 我當我當呢度係屋企啊嘛，屋企梗係要擺啲錢。 即係我係工人啊，係咪？每次都係攞翻銀包俾你，攞翻銀包，攞翻鎖匙啊咁。 使唔使同你講英文啊 ？Sir， 啱啊！頭先鐘哥講咧，喺其實世界各地都會發生呢啲嘅情況啦。咁、嗯、我自己之前都試過，嗯、即係旅遊嘅時候俾人偷咗部電話。 係咪歐洲啊？ 歐洲啊，歐洲啊。 咁唔係羅馬就意大係咪意大利啊？ 嗱，初初咧，我以為喺意大利好危險啦，跟住成日夾住個袋喎，咁跟住咧過咗意大利嗰站之後去德國啦。 冇事， 冇事啊！ 德國俾人偷啊！你 跟住竟然喺德國啊！哦、我 最中意嘅， 你知我最中意德國呢個地方噶嘛？因為點解咧？其實嗰個袋都有時，那個手袋咧，佢係有少少衰嘅，即係佢唔係拉實拉鏈嗰啲嚟嘅。咁但我就諗，哦，喺意大利用都冇事，咁喺德國應該都冇事。 賴個手袋，個手袋唔係佢自己買噶嘛？ 唔係咁，可能呢啲天意啊嘛。正所謂咩，源盡於德國啦。 係啊，咁我冇對德國有任何仇恨嘅，我見一事長一智 咯。好彩唔係巴黎鐵塔就係。如果唔係失落於巴黎鐵塔， 五姑娘都要出嚟啦！喂，呢、這、一個咧就發生喺意大利嘅，真係喺米蘭啊！咁、 嗯、 網上面咧就有個朋友就分享，佢遇到一個咧即係叫做搶劫嘅事件，係、 嗯、 啦，搶嘢啦。 咁但係到最後嘅結局咧係幾引人發笑嘅。咁、話説咧，呢、這個女子咧佢就即係行名店啦，即係你知道意大利有好多 outlet 啊，有好多嗰啲名店又平啲啦。咁總之咧，佢就一代二代咁啊玩住啲紙袋，咁啊發現你知道嗰啲紙袋咧勁大隻字寫住嗰啲名牌嗰啲品牌噶嘛。咁啊其實你行過已經哇，即係招人眼光噶啦。咁但係咧佢又好笑喎，喺行行下嘅時候發現自己太多袋嘢喺對手上面啦。咁佢咧就將其中一啲袋嘅裡面嘅嘢咧就歸埋一袋。咁、另外有一個名牌紙袋咧，其實就空咗出嚟嘅， 放啲廢嘢嘅。 係唔係？佢諗住收埋，佢就諗住抌噶啦。咁、就抌咗佢啦。咁啊諗住一袋過就冇咁即係陀手楞腳啦。咁點不知咧，佢只小狗咧就突然之間就要 poopoo 喎。系啦，咁样就喺条街嗰度 poopoo 啦，咁佢就即刻咧就攞翻头先咧抌咗嗰个纸袋，就攞嚟咧就执翻佢嗰啲 poopoo 啦，咁啊将佢摆咗落个袋度。 好有功德啊！ 好有功德啊！咁跟住咪攞住晒啲袋咁啊，拖埋只狗就行翻屋企咯。点不知 on the way 嘅时候咧， 就将自己另外一个袋就放咗落有 poopoo 嘅袋里边。 唔系咁啊，冇。佢好醒嘅，记住左手袋右手 poopoo 咁样系啦，跟住咧。嗰、那个单车咧，即系隔篱有一架单车踩住行过，跟住就一手就抢咗佢嗰个名牌纸袋。咁但系佢话咧，嗰、那个纸袋咧就唔系有袋嗰个袋， 系 poopoo， 而系 poopoo 嗰个袋。跟住佢就将呢件事咧摆咗上网，佢话啊呢、這个小偷咧可能真系从来都未遇过啲咁样嘅事情啦，因为嗰个贪心嗰、那个人咧就望住诶名牌袋，一手攞都一万几千啦最少，点不知原来系黄金。是九九的黄金， 仲贵过一万几千的黄金嚟噶。 跟住最好笑咧，佢又影到自己只小狗嘅相摆埋上网，即系呢个好似连载故事咁样。呢、个咧就系好惨嘅失主啦，即系佢就系俾人偷咗嘢嗰位啦。 咁你知唔知嗰个劫匪咧睇到个袋里边有啲poopoo 嘅时候，佢第一个字讲咩？就系、是。 嗯，系啦，亦都系形容翻嗰个 poopoo 嘅， 即系估唔到真系啊，佢真系讲嘅嗰 样。不过我想讲咧，其实意大利系俾我几印象深刻，就系一个好宠物友善嘅城市啊、即系你真系喺街上面，米兰又好，或者真系好多名店嘅地方都好啦。我甚至记得喺 Outlet 咧，即系卖嗰啲手袋嗰啲咧，又系可以有一啲系俾狗入噶，系、啊，即系可以拖埋只狗仔入去。咁我仲记得有间餐厅咧，即系譬如咪好多 coffee shop 个唔知点。三四点都咁得闲会坐喺度饮咖啡噶嘛？佢、咧有一间餐厅咧，就直头将一啲水咧，即系狗仔，即系装住啲水咧，俾啲狗仔即系行过散步嘅时候饮咯、即系路过嘅啫、即系佢冇所谓噶，即系见到你啊咁多狗仔噶嘛，过嚟饮啖水啦，啲人就饮咖啡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城市俾我一个都几好嘅印象嘅、其实喺即系宠物友善方面， 最紧要冇偷你嘢啫。 系咯， 呢个当然啦，呢个 系咯，喺德国竟然失手，唉，咪讲啲伤心嘢咧。八点钟。 塞白俄当局贩运人口，有史数以千计的难民到当地，企图将他们送到欧盟作为报复。欧盟计划扩大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扬言会以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作为报复。多间传媒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星期一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CNBC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习近平将会以视像峰会邀请拜登出席。习近平将会在视像峰会邀请拜登出席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奥。报道认为，习近平的邀请将会令到拜登陷于两难。若果拜登出席，将会违背拜登政府有关民主和人权的主张。若果拜登拒绝邀请，可能令到美中关系结冰。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评论拜登怎样回应。报道说，七国集团仍然在讨论是不是以外交抵制方式抵制冬奥，即是运动员参赛，但是国家领袖不出席，七国集团暂时没有决定。中方早前表示，将人权问题和北京冬奥会挂钩，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亦都是对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干预和破坏。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9，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7点，升2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51美元，卖出1861.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城门隧道啦，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噶，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龙尾就喺美松苑。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受山顶道山泥倾泻影响，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之前，咁而家就已经取消啊，单线双程行车咧措施就已经取消，咁但系重型车辆咧仍然都系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嗰个路段啦，咁轻型同埋中型货车咧就可以行得。重型货车啊，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嘅白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啦。轻型同埋中型嘅货车咧，就可以行翻呢个路段。咁所以咧，新巴路线 X15号咧仍然系全日服务，咁班次都系20至30分钟一班，都系会继续啦。停多几个站咧，就系山顶道至山顶道嘅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嘅。咁但系咧就唔会驶翻入去侨福道同埋文辉道啦。而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系提供往来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加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上水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慢线咧就比较繁忙，龙尾喺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坏车，啱啱拖走咗啊！咁虽然坏车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嘅，咁都系排到去美松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演艺盛会开放舞台，呈现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天空交响曲。 次实港台电视31 你就可以足不出户欣赏贝多芬的优美乐章，同时阅览非洲大草原的壮丽景色，安坐家中眼睛都可以旅行。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追踪日本歌曲最新动态，每星期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 J-POP 一小时，寻找最人气歌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日本音乐大放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8:13跟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的。今天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5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的。展望了周末期间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的。室外气温现在20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8:13中港同 H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帮你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哥 ，Kitty 啊，星期五愉快。 系啊，哇，今日个天气好靓啊，心情都要靓啲。唔知股票市场会唔会都啊开个靓啲嘅盘出嚟咧？咁啊睇翻咧，琴日港股都咬腰升，升251点。咁不过咧，报章就报道啦，美国上个月嘅通胀率咧创咗近31年嘅新高。咁啊，美债息上扬啦，咁啊同埋咧，美汇指数都系上扬。咁啊，真系难搞少少啦。通胀嘅问题点去分析呢？以至啊，有其他嘅經濟學者咧，即係美國方面話有機會滯漲添，咁點樣令到成個環球經濟都有所影響咧？當然要交俾咧 ，Dick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你。 好啊，一個好深嘅經濟課題，不過咧就真係可以好簡單咁講俾大家聽先。咁啊，究竟係？即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啦，定係真係即係已經係預言戰在言咧？呢一個問題， 我覺得咁嘅，永遠都係一個問題未出現之前，又或者都未必一定會出現咧。但係大家都已經會探討究竟佢會唔會出現啦。啊，即係話而家未見到嘅嗱，不過咧，即係經濟如果增長真係放緩，跟住衰退，而物價繼續升咧，咁呢個就係所謂嘅滯漲。咁出現呢個情況咧，就即係相當之惡劣嘅，就因為咧，即係話貨幣政策咧就已經係會失效啦。因為一方面你就要可能有一個比較即係从紧嘅货币政策，即系唔可以哇量化宽松啊、买债啊、零嘅利率啊，唔可以用呢啲招数噶啦吓。咁但系咧，如果你唔用呢啲招数，咁你又点刺激个经济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自古以嚟最头痛嘅状态嚟嘅。对于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嘅央行，咁好啦，喺而家呢一秒钟，咁通胀有所升温，咁但系咧，联储局咪话俾大家听嘅嗱，讲好多个月嘅鲍威已经佢。暫時都係一個暫時性嘅問題，咁但問題係佢繼續講暫時性嘅問題，咁大家就會望，咁係咪暫時性先？暫下暫下都就咁半年㗎喇喎，咁真係半年時間慢慢的沖淡㗎喇喎，咁好啦，咁即係話未必係暫時性㗎啦，佢係咁講啦，派定心丸咁啦，不過但係呢，佢其實亦都已經開始做緊嘢喎，佢亦都開始已經減緊買債㗎喇喎，睇個時間表去到出年六月唔使買㗎喇喎，跟住就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可能都會加喎，咁即係話唔係唔做嘢嘅，做緊嘅，只不過就係話究竟個經濟個增長可唔可以保持喺度啫？呢、這個就係唯一一個問題。咁好啦，咁所以咧喺早前即係Merck 啦、Pfizer 啦兩隻效藥之後咧，就大家會覺得，重啟經濟咧，所有上網嘅都唔使上噶啦，都大家可以即係面對面啦。咁但係而家一下子咧又再擔心呢件事咧，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即係。相對地啦嚇，你會見到啲傳統舊經濟股份又差啲，所以道指啊跌得多少少。不過人哋嗰個股市，人哋嗰個指數、三大嗰個所謂嘅點，即係喺個高位嗰度距離，即係最歷史最高峰喺個即係厄斐爾士峰嘅頂嗰個尖尖嗰度落嚟，其實而家登緊頂嘅人哋。咁我哋嗰個咧，我哋嗰個而家就唔係山腰添啊，山腳下而家差唔多個水。即係水平面上高濕住隻腳咁樣行緊嘅，咁所以就真係都不可同日而語。咁但係簡單啲講呢個情況就係咁。咁我又唔係話悲觀到咁嘅，因為都始終喺而家呢刻呢純粹講個經濟增長表現，反而而家就仲係一個相對嚟高嘅水平。不過都永遠都係㗎啦，即係大家都要呢就係喺任何情況之下都要居安思危。咁而家其實好主流嘅即係睇法都係講緊，喂咁會唔會出現先？評估緊呢個風險。咁真係出現嘅時間究竟要點做呢？買啲乜呢？咁呢個就係而家呢刻投資者要注意嘅地方啦。 明白啦。 今日就11月12日啊。如果我冇推斷錯誤呢，喺未來幾個世紀之後嘅每一年裏面嘅11月12號，啲經濟嘅報章嘅頭版都會講下究竟雙十一嗰個成交額係有幾多？一定係講呢一樣嘅嗱。今日就12日啦，咁亦都睇到今日嘅報章都講啦，哇！成交升咗8.5%，咁係咪睇到即係可以實際反映到喺個股價上邊嘅咧？嗰啲相關板塊都幾 好啊！嗱，即係鍾哥就講話，即係呢一個所謂好多年前就叫做光棍節，因為4.1啊嘛。咁跟住後來咧演進到購物日，咁我而家演進到咧，即係解釋俾大家聽就話，其實咧。去到100年之後咧，就變咗感恩節㗎啦，已經係即係美國嗰個感恩節啦，即係唔使食火雞，咁但係咧就即係買嘢咁樣咯，嚇、啊！即係簡單啲講咧，就已經成為咗一個購物日啦，購物日變成咗購物月啦，購物月變成咗咩咧？就是、10月已經要提前開始購物月。係啦，所以即係買嘢永遠都係冇分時限嘅、啊、尤其是網購咧，幾時都買得。咁而家就係咁樣，咁但係咧。都始終都講，即嗰個正日都係要慶祝噶嘛，係嘛？個正日個數個 GMV 都要報下嘅，咁所以咧，即係阿鍾哥頭先你話去到 N 年之後，可能大家都講呢樣嘢，都可能係嘅，即係都有咁嘅機會，咁就變咗一個好似而家嘅食火雞嘅，即係美國嘅感恩節咁樣咯。即係當然，加拿大一個又唔同日子啦。嗱，好啦。如果你話以頭先個增長幅度嚟講咧，即係慢，好慢啊！講真，因為比起過去嗰十多年咧，嗰、那個增速已經係慢咗好多。不過我過去都有解釋過啦，喺即係陳光呢個時段，就而家已經唔係再追求嗰個所謂嘅即係絕對嗰、那個即係話 GMP 個額度，即係唔係就咁講話，喂買咗幾多錢啊咁，反而係要追求嗰個質量，因為你買好多錢全部退貨嘅，全部假嘢嘅，全部都係呢一啲即係話即係月下貨嘅咁。 咁亦都冇意義嘅。咁不過最簡單我結論就係，你會見到京東昨晚喺美股交易時段，哇，真係勁清㗎。咁跟住呢就甚至乎其他啲新經濟股呢都有一個好明顯否極泰來之感。咁啊，即係當然就喺而家呢一刻啦，你話係咪完全係受惠於呢個數字呢？我諗都好多因素，包括係即係之前大家要驚佢哋要交罰款嘅就交曬，咁而家政策角度嚟講呢，又好似就嗰個壓力又放慢咗，咁所以呢亦都係利好啲新經濟行業嘅表現㗎啦。 不過佢放緩咗呢，我都要負啲責任嘅。我買嘢少，我買少咗， 買翻多啲可能幫到手。 係啦，我哋有啲負啲責任。 靠曬你啦，今次真係。跟住咧，我想問阿 Dicky 嗰只2018瑞星科技，因為見佢咧都跌得好多落嚟啊。高位嗰陣時成60蚊，而家尋日見佢收報33.7。咁佢公布咗咧今年第三季嘅業績啦，就盈利按年就跌57.4%，收入咧都下降咗6.1%。咁啊有講到阿關嗰個晶片短缺事啦，咁啊又講翻上年嘅第三季咧，因为外汇收益比较大，咁所以你即系 compare 翻咧，咁啊就按年就嗰个盈利就下滑啦。咁啊，希望即系嚟紧即系第四季嗰个越南工厂会复工，嚟紧咧会做翻好一啲。咁啊 ，Dicky， 你又觉得系唔系即系而家已经差唔多去到一个最低嘅位，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部署下咧？ 我覺得咁啦，即係永遠呢個世界都有緣有因嘅，即係話喺所有嘅電信設備類股份裏面，呢隻就唔算係太首選嘅喺我眼中。股價表現亦都幾不濟嘅，不過你話有冇少少否極泰來之感呢？從技術上嘅走勢都真係有個少少嘅箱底出咗嚟，但係呢去到個裂口又可能阻力大少少，咁但係而家可能大家完全摸不着頭腦，阿德基你講嗰啲咩呢？其實即係咁唔緊要嘅，如果大家唔明白我講乜嘅話呢，咁就即係就可能攞個圖出嚟睇就會明啦。好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即係咁即係點呢，咁嚟緊佢嘅表現，咁我會覺得呢，即係而家個個都係講緊嗰啲嘢㗎啦，因為而家講緊 Metaverse 元宇宙㗎嘛，咁個個都點都係要將自己點知要拉落去個元宇宙嗰度㗎啦，即係呢。不過我又唔係話想大踢爆嘅，即係元宇宙係咪哇好勁啊好勁啊好犀利好犀利啊！嗱，而家其實都係又係講緊 AR 啊 VR 啊，戴住個頭盔跟住就享受你嘅虛擬人生啊咁樣。係咁即係嗱，唔係話虛度光陰嘅，不過係其實呢樣嘢嚇新嘅咩？不嬲都有㗎啦，不過改咗個靚名咁解啫。即係簡單啲講，即係貨倉不嬲都有嘅，不過而家叫做物流中心咁解、啊。所以咧，大家又唔可以太 high 咁樣，好興奮咁樣，全馬通車咁樣，哇，好興奮咁。咁唔好咁樣樣、啊、即係其實都要冷靜啲。咁但係大家就會望住呢個方向行咯。咁所以我都會覺得係都有少少，即係好似見咗底嘅跡象。但你話見咗底，係咪好大力咁彈上去粉粉聲呢？咁呢個我都係覺得要即係觀望住囉。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睇到啲新經濟股，如果係製造業嘅，又或者係一啲生產，譬如話一啲代工嘅，咁真係要睇下生產線呢，即係尤其是佢呢個所謂嘅即係供應鏈嘅穩定性，同埋呢就係晶片，咁兩樣嘢都仍然都會困擾住，唔係借佢。重要都會困擾住其他嘅電信設備嘅生產商嘅， 真係要留意翻啊！同埋頭先 Dicky 都有一點咧提得好好啊，就係咧啲散股民啊，唔好聽到咧啊，有啲香港企業有元宇宙概念就追入去啊嚇，咁好到時個宇宙可能真係完啊，到佢個股價升完之後啊 ，Dicky 都有陣時喺各個平台都要忠告一下啲投資者先啦，係咪 啊？ 係啊，唔好盲目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現有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頭先有提及。个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客气啦，冇啊，多谢啊，多谢咁多，多谢 Kitty， 多谢， 唔该， 拜 拜。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嗱，講呢個優惠咧，都連續幫大家跟咗幾個禮拜㗎啦，就係呢個 Empress 嘅博物館開幕啦，有六個展區啦，就有1500件嘅藏品。其實咧，唔使咁快放走 Dicky， 我諗下，佢都中意睇下啲畫啊，睇下啲藝術品啊。咁不過咧，就藝術品投資。阿钟哥咧就艺术品欣赏，啊两样嘢嚟嘅。咁啊，我哋两个咧就艺 术品创作， 唔系啊，艺术品打卡咋？我谂住你有份创作咁劲抽添啊，咁你都叻过我。我谂住入去打下卡咋，系啊，冇谂咁多噶。 对啊 ，Kitty 有呢一个嘅。 信心同呢個雄心咧，係加以鼓勵嘅。 你煮嘢食都係一個創作嚟， 啱啊， 都係一個藝術嚟 啦，啱嘅， 係啊，講得好好啊，係咪？ 講得好 好啊，咁啊，講翻點樣入場？ 好敷衍啊，好認同， 非常認同啊！ 頭先趁住有少少時間出緊 trailer 嘅時候咧，就即刻撳上去個預約網站啦。禮拜六日你已經預約唔到噶啦，咁、你要預約下個禮拜六。嘅10点到12点，仲有个 time slot 系啦，仲有个 time slot。咁你话闲日得唔得啊？闲日系完全 OK 嘅。咁但系通常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咁你去睇呢啲博物馆都想留耐少少，同埋你唔系个个都住喺西九龙附近噶嘛？有啲可能要过海或者搭好耐车先去到，咁啊玩一日嘅谂住。 我就希望啲人真系留耐少少，就真系唔好入去到此一游行个圈就走，因为每一幅画或者每一件艺术作品咧。你係需要啲時間去慢慢浸淫先得嘅。係 啊， 你行過望一望，哦，望完啦，走，其實係冇意思嘅。 係，咁啊，都要感受一下啦。喂，入邊都幾多嘢睇，包括有一啲九龍皇帝嘅真跡啦、墨寶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好富有一個特色啦，香港特色啦。咁仲有其他價值連城嘅一啲藝術品嘅，咁啊好多亮點、好多看頭啊。我未入去咧，就唔可以代表大家去講嘅。但係都有好多就算你話打卡位咧，一個叫清友壽司吧啦，咁啊一個日本嘅叫做藝術家去設計嘅。咁去到個壽司吧嗰度，乜都冇嘅，咁 冇壽司嘅， 坐喺個吧台嗰度感受一下有冇啲飲食嘅氛圍咁樣咯。咁要入翻場嘅時候先可以睇翻多少少嗱，頭先就講咗一啲入場嘅安排啦，你就要預約啦。咁另外你話喂個展廳方面都好大，好似鐘哥頭先都講得好啱，你要留一日點解咧？佢有地面層啦，有二樓啦，二樓又有五個唔同嘅展廳啦，有一啲展廳咧就專睇畫嘅，有一啲展廳咧就專睇一啲有歷史價值嘅一啲藝術品嘅，有一啲咧就做一啲裝置藝術同埋。空间艺术嘅，有一啲咧就价值连城嘅一啲藏品，有啲就做雕塑嘅咁样，真系哇好多好多咯！ 俾大家少少导赏啊！ 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大家首先第一样嘢啊，博物馆唔系商场， 系 你真系唔好谂住行，系咁行系咁行，唔系呢一个模式啊！好多时候咧，即系我未入去睇啊，我唔知佢点样啊。譬如外国有好多嘅博物馆咧，喺一幅名画前面会有张凳嘅，就等你坐喺度咯。你坐喺度望住佢睇咯，唔系俾你休息啦，唔系俾你休息啊，唔系俾你行到攰休息，系俾你真系好细心地欣赏幅画，而睇下呢幅艺术作品俾到你嘅一啲乜嘢嘅启示。 系啊， 所以希望大家用一个唔同嘅心态去试下。 我都好赞成钟哥嘅讲法嘅。咁当然你话喂，如果真系想唔人多、哦，想慢慢睇、哦，咁可能你真系要请半日假去睇咯。其实我觉得咁都好，因为你礼拜六日实系多一家大细噶啦，就系会嘈吵少少噶，实系多人打。是多情侣在幅名画面前揽揽石石的了、但如果你想避了这些 应该不会的 情到浓时很难说 影相最多咯 可能 張 可能那幅画就是 inspire 到你要揽揽石石 我要及时人、啊、 我要及时啊类似那些概念啦总之礼拜六有很多不同的好去处的那自己 plan 下自己想下啦 好啊室外气温现在21度相对湿度 49%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2日是一年的第31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9日。1936年11月12号，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连接旧金山芳草岛以及奥克兰的桥梁——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正式通车，比三藩市另一著名桥梁。金门大桥早6个月通车，当地简称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做海湾大桥，是横跨全美国的80号洲际公路一部分，每日大约有242,000车辆使用。桥梁大致分为两部分，西段连接旧金山市区到耶尔巴布埃纳岛，东段连接耶尔巴布埃纳岛到奥克兰。2002年东段开始改造工程，2013年完成。11月12号出生的朋友，才华出众，天赋异禀，喜欢追求感官刺激，容易招惹英雄式的崇拜，亦要学懂怎样疏导自己狂躁不安的精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设计伟大的建筑群 可唔可以满足你英雄式嘅感觉？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懂得兴建实体桥梁，方便连结，增加沟通。但系人与人之间嘅桥梁，我哋又懂唔懂？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审议通过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提及港澳事务，话中央采取标本兼治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局势由乱到治，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坚实基础。全会提到，中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全会强调，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解决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另外，全会通过决定二十大明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多间传媒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星期一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CNBC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习近平将会在视像峰会邀请拜登出席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奥。报道认为，习近平的邀请将会令到拜登陷于两难。若果拜登出席，将会违背拜登政府有关民主和人权的主张。若果拜登拒绝邀请，可能令到美中关系结冰。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评论拜登如何回应。报道说，七国集团仍然在讨论是不是以外交抵制的方式抵制冬奥，即是运动员参赛，但是国家领袖不出席，七国集团暂时未有决定。中方早前说，将人权问题和北京冬奥会挂钩，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亦都是对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干预和破坏。接壤白俄罗斯的国家警告，欧盟东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危机有机会升级为军事对抗。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形容白俄罗斯蓄意利用非法移民作出混合攻击，以报复欧盟的制裁，对欧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批评白俄罗斯当局的做法增加发生挑衅和严重事件的可能性，可能蔓延至军事领域。乌克兰就表示将会再派遣几千名士兵加强边境部署。欧盟指责白俄罗斯鼓励数以千计逃离战乱地区的人穿越边境进入欧盟地区，威胁可能针对白俄罗斯追加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威胁报复，包括关闭经过白俄罗斯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支持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对此未作出回应。美国德州音乐节上星期发生的人踩人事件增至九人死亡。报道说，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一名的22岁大学生在事发当晚重伤送院治理，由于伤势严重，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晚不治。另外，在伤者中，一名9岁儿童已经昏迷接近一星期。休斯顿上星期五晚一个音乐节举行期间发生人踩人事件，当局仍然在调查起因，报道说可能持续几个月。截至当地星期三，围绕事件被提出的民事诉讼已经有至少58宗。抢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2, 日元 4.18,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59, 人民币 6.391,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3点，升346点。港金现价报 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41美元，卖出1860.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龙盘苑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就已经系清理好啦。虎山道桥底啊，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龙盘苑。咁喺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大老山公路挤塞，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咁至于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大半个钟之前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都系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就系城隧去荃湾方向啦。而家龙尾去到美松苑。咁喺山顶度咧，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啦，而家系有工程进行紧嘅，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但系重型车辆咧仍然唔能够行驶头先所讲嗰段路段啦。至于轻型同埋中型嘅车辆咧，就可以行翻呢一段路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都是挤塞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那段是慢车后少少近住扫管笏那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梁乐文执导梅艳芳传记电影，佢有咩导演的话想同观众讲？ 我哋识得妹姐嘅呢一代，同我哋成长嗰代，睇完我哋好挂住佢咯。我希望唔熟悉嘅或者千禧后嘅观众睇完，佢可以即刻上网查一查谁是梅艳芳。咁、我觉得已经系我哋能够达到，即、就、系、是、我哋努力地做到嘅嘢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阿 N， 如果10分是满分，你觉得波性难追的程度有多少分呢？ 4分，个性格是比较随心一点的，我做什么他都喜欢这样，所以就比较容易追了。我是阿 N 陈千瑜，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性，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 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 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呢？最近呢就迷上了看这个前 FBI 探员的一些影体呢，解读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微细动作，咁啊俾到啲咩信息或者信号出嚟咁样嘅，咁我呢几排又不断喺度睇啦，咁我整合咗少少，咁啊几有趣嘅，有一啲嘅动作咧，我哋经常喺我哋嘅成长过程里边，有人话过俾我哋听嘅，咁但系系咪真嘅咧？嗱，其中一样讲下先，你哋有冇听过？如果有人讲嘢嘅时候，双眼经常是望，即是你跟他讲嘢啦，跟住他讲一些古仔俾你听。他双眼经常是望住右边嘅，望住右边嘅。其实他是讲紧大话。有冇听过一个咁样嘅分析 咧？有啊，有听过。 如果他是望紧左边嘅话咧，佢系谂紧一啲真实发生嘅事。 系， 右即系如果他是不断望右边咧，就系讲创作紧一个故事。如果他是望紧左边嘅咧，就是真係分享緊一個故事， 啲古老大鐘咁當下當下咁隻眼， 即係有啲係真，有啲係真，有啲 眼神恍惚嗰啲就最唔好啦。有啲 有冇聽過？有冇聽過呢個先？ 有聽過。 你哋覺得係咪真嘅？ 我覺得唔係。 呢個推論係咪真嘅？ 唔似真嘅， 唔似真嘅。 係 點解咧？ 因為人太多種啦，即係有啲人左腰右腰都已經係啦。有啲人左手揸筆，有啲人右手揸筆，咁你一樣嘅啫。其實可能你碰啱嗰個人，佢如果係左手揸筆，咁佢隻眼如果去咗左边嘅，可能代表佢讲紧大话，但你唔知道呢个人左手写字噶嘛？咁你一眼谂住判断佢嘅时候错咗。 节目效果，我一定要话呢样嘢系啱嘅，同你企另一边，因为呢个系统计学嚟嘅，一定 系。 即系咧，如果你问一千个人，全部咧讲下嘢望右边嘅咧，都系讲紧大话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成为一个数据啊，成为一个数据支撑你呢个研究咯。系啊， 咁阿 Kitty 有冇 咁我系咪要企中间啊？嗱，即系话咧，大部分人都啱嘅，但系除咗如果佢天生啊个眼珠系有啲 斜呢嘅， 系啊偏左偏右嘅咁样，咁你就唔可以计佢啦，系咪咁咧？ 如果要写一封推荐信介绍佢入去做 FBI 咧， 系 咁会写俾阿小白啦。 哦， 其实真系原来冇一个数据系话俾你听， 小白你有潜质做 FBI， 不过系 copy FBI， 即系原来冇一个数据 ，Fat Boy Information 系啊，望左边定望右边系有啲乜嘢？其实一个人讲嘢嘅时候望左望右好简单，佢系不断喺将脑里边嘅一啲已得嘅资讯咧，系整合翻讲出嚟嘅啫。所以唔代表佢望住右边就系大话，左边咧就系谂嘢，唔关事嘅。即系不断佢喺眼球里边嘅转动，就系令到自己整合脑里边嘅一啲说话啫，所以冇科学数据话原来你望右边就系乜乜，望右边就系乜乜，冇嘅。 反而咧，我有一个观察系咁嘅，我见到啲人咧依家好用力咁去谂嘢，同埋好用力去思考咧，就会眯埋眼系咁讲嘢咯。咁呢个就系香港人或者 讲翻俾自己听咁样， 系啦，或者好想讲，即系中国有阵时都系我观察到，即系佢有啲嘢要好认真咁样谂，谂完再讲出嚟咧，佢都会眯埋眼讲嘅嗰番说话， 讲翻俾自己听， 或者其他啦，我哋嘅工作伙伴听咯。我有留意到你 系 咁啦，我都有学紧眯埋眼讲嘅呢一个。 其实呢一个咧， 一擘大眼可能走晒嗰啲人， 拆气咁样。 其实讲嘢俾自己听咧，都系一种幾好嘅心理反射，即係我有陣時成日會諗啊，啲人自己同自己講嘢係咪咁怪咁樣？其中一個我二家姐嚟嘅，佢好中意自己同自己講嘢。咁我嗰陣細個成日都覺得咁奇怪，唔知佢有事咁樣。咁終於到大個嘅時候，佢一直都冇事啦。大個嘅時候，佢自己咧都覺得自己好似有呢個習慣咁樣。佢不以為佢真係睇心理醫生，係啦，真係好健康嗰只睇心理醫生。諗想知道咩事？佢原來係一個反射嚟嘅。當一個人咧，佢想決定一件事嘅時候咧，佢可能有啲嘢仲係猶豫，或者心入邊好多嘢諗。於是乎咧，佢就會選擇用個口講出嚟。 即係等你自己更加集中，同埋講翻俾自己聽，即係耳仔都聽到嘅時候，就可以重複再思考，就決定呢個事情嘅時候，就可以更加容易掌握。 再加埋念力咯，即係你打牌嗰陣時，食糊食糊食糊咁樣，咁可能真係食糊啊！我叫糊嗰陣時都係 太自摸咁樣， 咁不如你講啊！ 但我唔會講嗰隻牌出嚟嘅，我唔會講嗰隻牌出嚟嘅。 嗱，我係要三索嘅。 通常咧，到你摸索啊，如果你叫緊糊嘅時候，你摸牌一定會講自摸 自 摸 自摸咁啫嘛，一樣。唔使睇。 但如果我寫，如果我寫一個推薦信，介紹阿 Kitty 去應徵 FBI 咧，我好難用麻雀去推論。 點會啊？呢個 international culture 嚟。 真係。嗱，好啦，另外一個你哋有冇聽過？嗱，如果通常一個人講大話嘅時候啊，佢通常會有好多細微嘅動作，譬如摸下頭啊，或者清下喉嚨啊， 咁低裝， 摸下鼻哥啊，你哋有冇聽過一啲人講過？佢咁多呢啲咁樣嘅叫做小動作，一定講大話。 未必嘅，我覺得佢可能未至於直頭講大話，可能冇乜信心，或者佢係冇乜安全感個人。有啲人冇乜安全感，就摸下頭髮啊，撥下耳仔啊咁樣。 因為通常咧，譬如睇電視劇咧，好多時候嗰個角色需要佢，原來佢講大話嘅時候咧，演員就好習慣性地咧就加呢啲嘢落去啦。即係咁樣啦。 咁你覺得？到今時今日都已經 呢個演劇演戲方法 2021年呢一種咁嘅演法仲 work 唔 work 咧？鍾哥， 麻煩所有嘅演員們戒咗佢啦，因為原來係冇數據證明呢一樣嘢係有對等嘅，即係你做得小動作多。唔等於係你講大話， 賭神啊，捽戒指嗰下都係特登賭神加落去嘅啫嘛， 就係啊，係 咪？ 可以係假嘅， 誤導你嘅， 唔關事嘅。咁佢話其實咧，呢啲所謂嘅小動作，只不過係正話阿 Kitty 都講咗，可能係緊張，只係一啲安慰自己嘅一啲嘅行為嚟嘅啫。可能清下喉嚨，或者摸下隻手，又或者捽下個鼻，係安慰自己，等自己舒適啲去講佢嘅資訊出嚟嘅啫。係同講大話係冇直接關係嘅。 咁 FBI 咪好多線索都唔得咯，睇眼珠又唔得，睇小動作又唔得。 所以陣間會講嘅，因為佢話佢之前譬如話喺80年代之前佢哋做嘅一啲嘅工作，同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咗嘅，因為以前的就是说相信你咁多小动作你是讲大话。相信你 冤枉咗好多人。 对咯。阵间会讲这样。阵间会讲这样。好，讲埋这个先。譬如说翘埋双手。好，大家都会试下翘埋双手的啦。你觉不觉得是不是即有没有听过 即刻翘。 通常翘埋双手的人呢是拒绝听其他人讲。 是或者即是 set up 一个保护意识。 set up 一个保护意识。 這個都聽了很多年 了，你們相不相信？其實 我不信了，這個 這個我不信，但我都戒了的，因為我覺得那些人會覺得有一個距離感，或者覺得好像沒什麼禮貌， 人家覺得沒有禮貌，所以我都試了。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翹手是不知道對手放在哪裡，純粹但我覺得都好像不是挺好看的這個動作。 原來翹埋雙手不等於將人拒諸門外的，即是你不要以為我不喜歡你我就翹埋手，又或者我不想聽其他人說就翹埋手，原來沒有關係的，翹埋隻手係調翻轉頭，只不過係當下你想人哋俾你一個擁抱。 哦，係咩？ 因為翹埋雙手就係好似自己攬住自己咁樣嘅，即係其實係反而係想我想得到一啲嘅認同啊，或者一啲温暖啊，一個擁抱，係調翻轉喎， 係一個暗示， 暗示嚟嘅，你唔好以為係將拒人於千里，其實你調翻轉頭，不如你過嚟啦。 哇！人類坐咗幾十年喎，呢個 嗱，所以同埋佢話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嘅，但係就未分析到點解嘅。他说为什么我们翘手通常是在公众场所才会做，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或者你自己独个儿，你是不会翘手的，你一定是有人在附近你才会做这个动作，你自己就自己一个的时候你就不会做的，那这样好了，那还说到究竟80年代之前和之后，他说原来在之前有统合了261宗的案件里面，都係一啲犯咗罪啦，跟住咧就審判啦，然之後佢話當中經過啊，因為以前未有 DNA 鑑定噶嘛，通過 DNA 鑑定咗之後，原來當中有25% 啊，25%，原來係假嘅。 哦， 點解會判咗佢哋有罪呢？原來係因為喺嗰個審訊過程裏邊，嗰啲嘅叫做疑犯啊， 有呢啲咁嘅小動作啊，怪模怪樣咁 好多呢啲嘢加加埋埋，就令到啲當時嘅一啲探員就覺得你講大話，你一定係犯罪。 跟住就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話好大聲同你講嘢啦，即係嗰啲拍戲嗰啲攞盞射燈射住你啦， 屈打成招咁樣， 類近呢啲咁樣嘅方法， 都需要包青天。 係啊，咁原來咧 係多。你頭先話二百幾宗入邊有25%，咁大概即係有50多宗已經是冤獄嚟。 咁點解佢即係去到最後就因為有新的科技證明了他哋冇罪啦？佢、話原來呢25% 嘅人點解當時會承認呢，原來只是因為他想快啲完結呢個心理壓力的過程，他受不住呢啲咁樣嘅壓力，所以唉、算啦，我認咗佢啦。原來是咁樣，所以而家嘅睇法是好不同咗嘅。咁所以咧，亦都唔好相信有一個叫做小木偶效應啊，即係以為你講大話個鼻哥就會變長，原來冇嘅，即係你講大話唔等於你個鼻哥會變長嘅。同埋嗰一個數據嘅話，喺現今都市裏邊咧，原來我哋平均每個鐘頭是讲3至5个大话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家讲大话的时候是会有些什么东西被你洞悉到，其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能是生存的一种本能来的。 共过晚餐，城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途、流着泪扮冤家。 真话的清高， 非洲有好多唔同嘅部落、城市，亦都有唔同嘅文化㗎喎。唔知道佢哋握手礼仪文化方面又会系点嘅呢？搞唔清楚，唔单止容易得罪对方，仲好容易产生误会添㗎。到底系点嘅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非洲其中一个国家尼日利亚在握手之前，习惯总是会先用手指公轻轻地弹一弹对方的手掌才会握手的。但是如果涉及外国的商务活动入面，他们通常都会省却这个微小的环节，直接同人握手，所以就不用特别找手指公弹一弹他的。当地其中一个部族叫做豪萨人，问候的方式也很古怪的，就是彼此用自己的右手很大力地拍打对方的右手。在倾偈的时候更加要留意，因为尼日利亚人他们不会用双眼望住对方的眼睛，亦都避忌对方望住自己。他们认为这样望住对方是一种失敬的行为，跟我们小时候经常都说要望住人只眼讲话是不是很大出入呢？各处乡村各处例，下次跟其他不同种族人士见面的时候，不妨先留意了他们的礼仪传统先。 又是时候抽下奖啊。咁呢，这个有卡通人物嗰个主题乐园呢就手办咗呢个奇妙交响乐盛宴。举行大抽奖啊，有400张嘅免费门票。哇，抽中你就有福啦，因为呢耳朵都怀孕啦，表演呢就有、這個。 你是听米奇唱歌是吗？ We wish you a merry 哦，圣诞哦， 圣诞节啊，系啊，咁啊，即系有两日可以玩嘅。咁啊，呢个主题乐园咧就同香港管弦乐团首度举办呢个音乐嘅盛宴，咁啊与众同乐嘅都有啲飞啊免费啦，咁你可以上网去抽嘅，咁啊抽中嘅朋友咧仲有埋。门票添啊！ 做咩答问题嗰啲噶？定系就咁即系输入啲资料跟住抽奖？ 我未抽啊，早两日揿入去网站挤塞咯，系啊， 挤、塞， 系啊， 咁呢啲免费嘢梗系多人。 嗱，依家都挤塞噶喎， 而家都挤塞。 系啊，仲要出咗啲。 系咪你 WiFi 有问题啊？ 嗯，我冇用 WiFi 喎，公司嘅 WiFi 嚟。 我见到你咪用公司嘅 WiFi 咯。 系啊， 应该冇问题。 有啊，嗱，由于现时 流量眾多請稍合片刻嘛，睇下抽唔抽到啦，運氣嘅嘢呢啲話嚟就嚟啦。咁你話 試下先， 係另一個嘅主題樂園咧，嗰、那個水上樂園啊，係除咗水上樂園嗰個咧都減價，減價，因為 係啦，而家係咪開始凍凍地啲人就 凍凍地，舊時三嚿幾水，依家咧好似嚿幾水就得啦，係、 哦、 啊。系啊，平咗好多啊！咁、哦、即系阿主席啊，即系海洋公园主席咧，都有讲，佢话可加可减机制嚟嘅。咁我觉得亦都系 make sense 啊！即系讲真嘅，你话喂盛夏三十几四十度消暑，大家去打下卡、压下 like、玩下水 ，OK。喂，你冻冰冰，你都唔想成个水上乐园系完全系哇，即系完全冇人嘅。咁你都其实讲真，香港嘅冬天咧，譬如依家咁样啦，你话秋冬天咁去计啦，其实中午正午嘅时候咧都仲系热嘅，咁、当然你话哇着条斗领边泳裤三点式泳衣啊，梗系会冻啦。但系依家有啲保暖衣啊嘛，即系譬如我哋去 surfing 嗰啲都会着到全身含晒衫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试下玩咯、因为你始终距离圣诞节咧，帮大家倒数过咗43日先到嘅，咁即 系 有43日都冇假期嘅状态啦。咁你点样可以俾到自己一种放假同埋？轻松同埋去玩嘅感觉咧，你又唯有去下呢啲地方咯。 weekend 揾个 weekend 去玩下。 系啊，咁啊都系嗰句啦 ，plan 下你星期六日有啲咩好去处啦。 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啦，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咧就挤塞，车龙喺窝打老道。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喺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和斜村。咁再提一提你啦，咁而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啊！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已经取消咗，咁但系重型车辆咧仍然都系唔能够行头先我讲嘅路段啦。咁啊，轻型啦同埋中型嘅车辆咧就可以行翻呢个路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由 N 身边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九点零八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市场消化咧，美国通胀数据啊，道指要跌啊，跌158点，标指有得升，升两点啊。纳斯达克指数都继续升，升81点。前日公布嘅十月咧，消费物价指数即系 CPI 升幅咧，远高过预期啊，更加破咗31年嘅以来嘅高位啊，按年上升 6.2% 啦。咁啊，要睇睇啦。啊，个股方面咧，人造肉生产商 Beyond Meat 咧，截至10月2日为止，第三季度咧按年收入依然有得增加。睇嚟咧，解决粮食危机咧，佢可能有机会帮到手啊。再角度讲埋咧，迪士尼份业绩啦，啊，每股盈利都几好啊。不过咧，就盈利预测方面系低过预期。咁啊，旗下嘅串流平台啦 ，Disney Plus 嘅订户数量增长咧系60.24% 去到1.18亿，不过咧都少过预期，所以咧就拖累股价要跌啦。订户人数方面应该要逐步增长嘅，同恒指一样咧，琴日升200几点，今日可唔可以逐步再升多少少俾你睇下？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我哋今个星期讲啲有趣嘅话题啊。 系啊，今次真系面对面讲下嘢先。 嗯。 咁啊，呢个星期咧，啊呢两个字我哋平时都好避忌唔讲嘅。 嗯。 讲亲都系我哋会话外籍人士啊、洋人啊、洋妇咁样。啊，因为两个字咧可能引起诉讼嘅话。 吓、啊，唔系啩？系边两个字咁巴闭啊？ 系咯，呢个星期我哋见到咧吓、啊，就喺民事嘅法庭里边咧，有种索偿啊。咁就一个外籍嘅工程师，咁、就告咧个被告话好大间嘅礼顿啊，吓啲建筑公司啊，咁啊里边咧系有好多索偿嘅，其中一个名目咧就话歧视佢、叫佢做鬼佬、 哦，呢、這个称谓又似乎真系颇为普遍、哦， 系咯，呢、這个咧就系答辩个方咧嘅证人上庭咁解释啦，咁、但系索偿人咧。就用到话种族歧视条例引用埋出嚟，咁、要求咧法院咧系作个公道啦，咁、样吓。咁、被告嘅一方咧，有人出嚟解释啦， 系 佢话自己土生土长，咁啊好多时都同外国吓嘅人士合作，咁彼此之间啊称兄道弟定称呼咧，咁、都有叫人哋做鬼佬，人哋都冇相干嘅咁样。 你确定对方嘅外籍人士真系听得明？ 咁我又唔知啦。不过你话行去坊间咧，有时候去翻啲书局咧、打下书钉咧，真系有本著作啊，啊都系啲洋人写嘅。啊，佢都写自己系鬼佬啊 ，GWEILO 咁样吓。咁所以有啲人就區，有啲人咧就冇所謂。 係 咁咧，其實就應該睇上文下理嘅。好、多時嗰個字嚇、有個鬼定有個佬定加埋啊，或者話人衰係咪一定係貶義咧？咁啊睇翻嚇之前啊，即係已故嗰啲銀壇嘅拍檔 琴姐啊，李香琴好多時同佢炳門啊，譚炳文咧啊對台嘅時候，嗰時佢對方又話：哎呀，你個衰鬼，有乜你咁衰咁嘅樣？係 啊， 係啦，呢啲咁嘅情話啦，唔知係咪叫做嚇？如果真係引起訴訟嘅話，成條姻緣道咪惹起好多嚇糾紛。 嗯， 咁所以都要睇睇嚇成件事係點嘅。 嗯， 咁呢件事咪等區域法院大法官作出判決咯。 嗯， 咁跟住咧，其實如果講開係洋人咧，我見到啱啱另外一宗案件咧，一啲網民咧又稱呼嚇一個外籍嘅大律師叫做鬼佬大律師喎。 嗯， 仲問話誒點解啊呢啲被告人可以請到鬼佬大律師代表？嗱，咁呢啲用語我又唔見到咧有乜嘢嘅干預咧，即係話啲管理員要執執。啊！唔好俾呢啲東西上架。 嗯， 咁講個案件咧，就話較早前咧就鬧得熱烘烘咧，就話有警隊高層啊處長咧就去、嗯、啊有個咁嘅按摩場所咧、 嗯、 啊，咁啊後來就話哦呢啲咧係冇事嘅咁樣。咁、嗯、但係又好快脆咧，不旋總咧，咦嗰、那個同一個場合咧有人事俾人哋告喎、哦，咁啊告嗰、那個。罪名咧就话经营一啲咧不道德场所， 嗯、 啊有啲人叫色情场所添啦咁样，咁所以睇报纸啊嗰啲市民咧听到新闻嗰啲咧，啊听众就会话啦，咦点解嗰啲又话冇事，呢啲又要咁告咧咁、嗯、样吓，嗱、啊、嗰件案咧就由阿洋人大律师代表啦，咁佢仲扬言咧就话要传召翻阿处长出嚟。啊！呢啲啊案件我就唔敢评论啦吓、啊，不过咧法律就咁提少少啦， 系、 啊，因为嗱、啊、有人会问啦，会唔会可能喺个场所里边咧，因为有唔同嘅宾客噶嘛， 嗯， 咁自不然有唔同嘅服务人员提供服务啦， 系啊， 咁会唔会有个别嘅服务人员先至有啲出轨嘅啊服务， 嗯， 咁、啊、但系要咁睇。一法律上咧，如果话人哋系经营或者系主持咧一个咁嘅场所咧，咁、 嗯、 就唔可以一次半次嘅。 系 咁啊，你话经常咁经营，咁啊自不然就可以推论咧，佢系啊即系经营做场所 啦。唔止一次啦， 系啦，咁所以起码就两次。 嗯， 咁所以有啲啊俗称叫放蛇咧， 系 就揾啲诶警务人员啦、乔装顾客，系啦、嗯， 想去测试下、体验下。 系咯，咁所以可能喺种案件，我不。唔知佢啲真相內幕噶嘛、嗯？到其時打出嚟咪睇下，係咪曾經試過有兩位或以上嘅警務人員？啊，當然唔係阿處長啦、 嗯， 就上過去放蛇啦咁樣。但辯方就可能話，雖然有兩次啫，我哋而家揾阿處長出嚟求個清白，嗱佢去咧就冇嘅。係、嗯、咁，起碼可能咧製造到合理嘅疑點喎。係啊，咁雖然有少少尷尬，不過。睇落到時打起身嚟都幾熱鬧 啊！唔、嗯、知係咪真係會咁樣有呢啲相關報導睇咧？第時 係咯，買定花生嘅啫。好啦，嗱，用字措辭咧，我哋要小心噶、 嗯， 因為始終咧，嗱，你交通就有咩不小心駕駛、危險駕駛嘅。 係， 我哋做廣播 嚇，不小心説話咁啊， 不小心廣播啊，危險廣播千祈唔好做啦。 哇，好驚啊！呢、這個唔得啊！ 咁啊，最近咧讲起广播咧，就上个星期咧，啊有幸咧就去睇啊 Uncle Ray 咧佢哋嗰个啊即系退休演唱会啦吓，咁、嗯、啊出席嗰啲嘉宾啊，即系好多都系实力派啦吓、啊，唱家班，咁、 嗯、 而且咧系就系、是、嗰个年代啊，所以如果当年系有睇嘅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嗰啲观众已经去到边个年龄层啦， 好多都系银发族，系咪咧？ 啊，咁当晚咧，除咗有 Teresa Carvey 啦，吓、啊，亦都有阿肥妈啦，吓、啊，咁、嗯、亦、啊、都有咧系久别吓冇、啊、见喺台上演嘅 Rowena 啊，咁同埋咧系 Christine Sampson， 嗯， 啊，咁啊见到阿 Christine Dunn Sampson 系艺名啦， 嗯， 亦都谂起啦，啊，佢都之前有场官司噶喎。系啊，早几年嘅咋吓，咁咧佢就话人哋咧就话佢唔识教啊， 唔识教咩啊？ 系咯，教音乐系咯，话、嗯、人哋成个家族啊，直头变成传统嚟噶嘛， 系啊， 咁啊竟然咧有人咁样讲，于是咧就吓、啊、真系有火啦，怒不可遏之下咧，我相信系啦吓，咁、啊、咧就对簿公堂，咁、 嗯、 啊跟住就打打打咧，最后咧 Christine 咧就赢咗嘅， 证明识教。 系啦， 咁啊，對方咧就不服啦，就要上訴嚇。咁啊，後來咧嚇，根據報道咧，去到上訴庭咧，咁啊，大法官就話啦嚇，其實就事情咧，大家可以和解嘅咁啊樣嚇，而且牽涉嘅錢又唔係多咁啊樣。咁當其時咧，下級法院判出嚟咧就係10,000大元， 係 咁啊樣嚇。好啦，咁究竟呢啲咁嘅诽谤嘅案件有啲价钱点定咧？吓、啲咁深奥嘅嘢，梗系唔识啦。就问过啲自称话识嗰啲人咧，就睇好多因素嘅，就包括譬如吓嗰、那个赢嗰方啦，即系话俾人即系侵害到个名誉嗰方咧，本来个名誉有几值钱啦、啊、咁。咁亦都另一方面就话佢究竟受到几多损害咯？咁即系虽则对方咧吓、企图或者系个做法咧。是有打算咧，系对佢造成咧有啲损害。不过话佢金漆招牌牢不可破，咁、法庭话冚到冇乜损伤啫，咁嘅样。不过罚你要罚啊嘛，罚咁多啦，咁嘅样。咁讲到诽谤嘅案件咧，香港近年嚟，我相信咧比较著名嘅咧，谢伟俊同阿白姐姐、就告阿 Albert 姐阿郑大班啦、啊，嗰、那个中案件啦、啊，佢最后打到上去终审法院嘅。哇，都啊，即系洗银都唔少，我相信啊。咁另一方面咧，其实亦都讲起啊，睇下啲旧嘅电视剧目咧啊，其中有一出咧都几出名嘅吓 啊。香港本身咧，大台咪有一套叫《一号皇庭》嘅、都几十年啦。 细细个开始睇 到系啊，邓特希嗰、那个。咁、其实再之前咧，根本上大台咧曾经系好隆重咁播嗰个咧。是英國的片集的、英文叫 QB7 啦、香港中文亦做七號皇庭的、究竟一號的皇庭是不是個靈感嚟自呢個七號 皇庭 呢咁呢樣嘢就要問問嚇、朱君啦、當事人啦咁、樣。咁七號皇庭講乜嘢咧嚇？咁、個男主角咧就係、影帝 Anthony Hopkins 啦、做一個醫生嚇。但咧就有人出了一本書咧。就牽涉就話佢當時納粹時代咧、做過啲不人道嘅手術，係咁佢提出訴訟，咁最終咧個法庭咧係判佢得直，但係咧個賠償額咧得一個便士定一個司令嘅，呢種係贏啊贏啦，不過人哋就會話其實你嘅聲譽值幾錢啫咁嘅樣嚇，咁所以嗰套戲咧檔氣迴腸啊，去到最尾咧。就有咁嘅結局都發人心醒嘅， 嚇、 不過我就諗落，哇！打完之後要磅水咧，先至發人心醒。 哎呀，希望大家聽住收音機都唔需要為咗呢啲訴訟嘅費用而煩惱啦。 哎呀，大家利是，不過冇人冇得交租嘅啫。 係啊， 真係兩難。 到底幫你好定幫佢哋好咧？ 哦，咁啊，梗係世界和平好啦。 希望完全冇罪案發生啦。 好好好，呢個好嘅希望嚟嘅，大家咁。 但係做咩你諗定轉行都得啦？ 如果世界係咁，咪要轉行咯。 好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唔該 ，Barbie。 呢几日朝早好冻喎 ，Kitty 睇下你喺边区嘅啫。 小白晏昼仍然有啲热 ，Barbie 体质唔同，感觉都唔同噶。 无论朝早还是晏昼， 身处何方， 体质系点， 多啲留意天气变化。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又是时候认识一下一些股票术语啦，先看焦点股，就是媒体曝光率极高，名嘴大力吹捧，市场高度关注的股叫做焦点股。你一定会说除了焦点股还有什么股啊？就是季节股啦，公司的盈利因为季节变化产生淡旺季落差，例如食品股啊，夏天嘅时候饮啤酒，啤酒股就当旺；冬天嘅时候多啲打边炉，边炉股啊当旺。消费性嘅电子旺季，圣诞节以至农历新年买多咗嘢，就系、是、消费股嘅季节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希姐喺度啊！早晨，希姐。 早晨啊，早晨啊，林慧，我想点首歌咧，俾我我屋企啲人听啦。 嗯。 咁咧，保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嗯。 咁第一个咧就是、我姐夫啦。 系。 啊，佢叫马丽泉啦。 嗯。 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啊，日日都活得开心啦。 系。 去咗休噶啦。 嗯， 咁啊，仲有我姨甥啦，阿马 Sir， 咁佢祝佢咧工作顺利啦，步步高升啦， 嗯， 啊，生活愉快啦，家庭幸福啦， 系， 咁我三个细路咧就工作顺利啦， 嗯， 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系啦，你都系啦，身体健康啦， 点啊，俾你哋听， 好啊， 最紧要工作顺利， 嗯，大家咁话，最紧要做得开心嗬，系咪啊？ 是啦，工作与娱乐是最开心的啦。 啱啊，即是喜欢啦同埋享受啦，咁就自然喺个中得到好多乐趣㗎啦。 仲有喎，仲有点埋俾我哋呢一经上面呢23楼呢所有嘅同事收听啦，祝佢哋工作顺利啦。 好。 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啊！佢哋个个都好靓女嘅。 好啊，你都系啦，即系心境开朗，自然就会快乐噶啦。 系啦， 系啦，个样又靓啲。 唔该你。 好啦，多谢晒希姐，拜拜。 拜。 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多。 追踪三十一啊，同阿畅倾下偈先啦。早晨啊，畅， 早晨，畅畅， 喂，早晨啊，各位， 系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先嚟感受下咧呢个音乐嘅氛围先啊，演艺盛会系咪啊？ 冇错啦，今晚7:10啦，演艺盛会音乐盛宴，咁啊继续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唔同嘅。香港民間嘅音樂高手咧，在家演出啊！咁啊，今日咧有情歌之夜，今日所有嘅唱作單位都係唱情歌嘅。咁啊，有呢個樂隊 special， 即係用佢哋充滿電子音樂嗰個風格咧，去唱翻《願你今夜別離去》。 哇 ！Leon 啊， 冇錯 ，Leon 嘅歌，但係用電子音樂，我都好期待睇下佢點樣演繹。跟住另外亦都有歌手啊，應志月咧，佢會自彈自唱咁話嘅。咁啊，大家今晚聽下啲情歌。个冧冧猪啦吓， 啱啊！冧冧猪啊，最好一路拍拖一路睇啊！呢个节目正， 冇錯啦，咁啊去到7:35啦，夜晚，咁啊繼續嚟醫生與你，咁今晚有一個迷思大 fact check 啊，咁啊 fact check 啲乜嘢咧？就係食飯同飲湯嘅關係。咁啊，好多時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出街食飯咧，即係譬如港台頸天都係嘅，即係食飯之前佢會送碗湯俾你飲。但我成日都有一個疑問，就呢碗湯我應該幾時飲嘅咧？喺食飯之前飲定係食完個飯先？ 兩個講法都有喎、啊，我真係有聽過話其實。飲湯咧就應該飲咗湯先啦、嗯。我哋見好多譬如中餐廳咧，佢係上咗湯先噶嘛。佢、上完湯跟住先再上個 main course 啊，炒飯係啦。咁但係喺屋企食飯好多時候會將個湯擺在後邊嘅喎。 係咧，即係有啲人就話咧，即係食飯之前飲嗰碗湯咧就幫助消化，但又有啲人話咧，即係 好吸收。 係啦。但有啲人又話咧，食完飯飲湯咧會沖淡嗰啲胃液啊，嗰啲胃酸咧，咁啊搞到消化好困難，哦、即係增重咗嗰個腸胃負擔。咁、究竟嗰碗湯應該係食飯前飲定係食飯之後飲咧？咁啊，今晚醫生與你就會揾嚟營養師啊，去揾到專家啦，同大家迷思大 fact check 好啊好啊，定係一路食一路飲又得嘅咧？ 係咯，係咧，即係湯飯啊嘛。好啦，咁啊睇完呢個迷思大 fact check， 去到今晚8:00。咁有港湾起跑线，继续咧就系去专访一啲咧香港嘅素人朋友，睇下跟住佢哋去到佢哋大湾区嗰度发展，从而去我哋了解一下咧大湾区嘅生活系点样嘅。咁啊，今晚嘅主角阿 Simon 咧就喺即系香港大学毕业咗之后咧，咁啊，因为佢唔想啊打理家族生意啊，咁佢就自己咧就走咗去呢个珠海嗰度创业啊，咁啊，2018年去嗰度创业就开咗一个宠物餐厅啦，但系唔系好 work， 咁啊而家咧。有一樣嘢就成功咗啦，佢就開咗一個二手車嘅交易中心。咁、今晚咧就會睇下佢呢個事業上面點樣發展啦、就我哋又順便就睇下，即係佢哋生活上係點樣嘅。 係兩門生意爭咁遠啊嚇！ 係咧， 咁啊，唔打理家族生意先可以咁多維度創作啫。我都想有家族生意打理，係咪？ 我都想有家族生意啦。 阿昌，你有冇家族生意打理㗎？ 我冇啊，家族嘅家務啊有咯。 係啊，如果唔係可以幫你整個家族管理資產辦公室啊嘛，係咪要管理一下啲資產？好啦，講埋啦，仲有十點鐘 零距離科學， 冇錯啦，今晚10:00零距離科學同大家分享一個神秘惡疾啦。咁啊，全世界有一種神秘惡疾咧，患者超過2,000,000人㗎。嗰啲患者咧，成日都極度疲倦，即係嚴重起嚟咧，就連起身都冇力嘅，冇辦法正常生活。咁嗰啲醫生、嗰啲專家就稱呢樣嘢叫做慢性疲倦綜合症。咁啊，一路以嚟相關研究都唔多嘅，直至近期有改變啦，就係呢個新冠病毒嗰啲後遺症咧，同呢個神秘疾病好似嘅， 竟然 咁就一併去研究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咩發現啦。 好，唔該曬， 拜拜， 唔該曬，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陳景耀報道一節新聞。第三針新冠疫苗昨日開始接種，部分疫苗接種中心出現人龍。觀衝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話：昨日接種的人多了，早前中心每日接種人數跌至200至300左右，昨日上升至過千，大部分是打第三針的優先群組，亦都有預約。郭寶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中心有分隔開接種第三針的人士，職員會問清楚接種人士的情況，並冇出现混乱。过往中心容量可以达到2,000多针，寻日接种咗1,300针。由于中心喺朝早10:00开放，部分人提早到场。开放之后头一个钟头，人龙已经消化。而今日有1,500针嘅预约。机管局1号客运大楼禁区范围内，抵港层同离港层将会分为往来内地同埋往来内地以外嘅地区两个嘅区域，以分隔相关嘅旅客同员工。新措施下星期一生效。客运服务及航班处理嘅机场业务伙伴同服务承办商要成立专责团队，分别处理相关嘅航班。机场空运员工协会总干事楚汉松话：员工不能够混合执勤，有员工关注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内地没有通宵航班，员工在这个区域工作会少了通宵津贴。 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说，两年疫情令机场员工收入进入寒冬期，期望执行措施之后可以加快通关。他又说，现在员工处理高风险航班有提供包括保护衣和工作指引等，以尽量减低风险，亦都有智能消毒设施。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货柜大型暗格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的货物，包括贵价食材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6300万元。行动在上星期五在香港的西面水域进行，三名怀疑涉案男子被捕，年龄介乎32至40岁，七个有设有大型暗格的货柜被扣查。邻近白俄罗斯的国家警告，欧盟东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危机有机会升级为军事对抗。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形容白俄罗斯蓄意利用非法移民作出混合攻击，以报复欧盟的制裁，对欧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批评白俄罗斯当局的做法增加发生挑衅和严重事件的可能性，可能蔓延至军事领域。乌克兰就话将会再派遣几千名士兵加强边境部署。欧盟指责白俄罗斯鼓励数以千计逃离战乱地区的人穿越边境进入欧盟地区，威胁可能针对白俄罗斯追加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威胁报复，包括关闭经过白俄罗斯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支持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对此未作出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5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13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6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海底捞21.25元跌9.5元，腾讯控股484.4元升6.8元，美团288.4元升6.2元，友邦保险83.8元系升8.5元，阿里巴巴163.9元升7毫，中芯国际22.5元跌9.5元，保利协鑫能源2.92元升1.9毫，中国平安58.6元跌2.5元，京东集团328.6元升15.2元，快手99.9元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4.2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4点，升286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1美元，卖出1,8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山顶道咧，因为有工程系进行紧，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已经系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但系重型车辆咧，仍然不能够行。 驶头先所讲嗰段路段噶，轻型同埋中型嘅车辆咧就可以行翻呢一段路，就系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啦，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蛤，我老公是我初恋情人来的，这些事不关我事的。 我这么年轻，使乜搞这么多事啊？ 唉，都去到这些年纪了，还有什么好搞啊？ 搞定唔搞，睇你有几尊重自己啦。 贪靓扮靓，绝对冇年龄之分。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超 B 洪其俊，加埋我嘅专业扮靓团队，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终身美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点解要入戏院Part Two？话说昨日讲到因为 Kitty 推介之后终于走入戏院，所以评论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选择的。你有没有留意，自从影片分享平台越来越普及之后，越来越多人开自己的频道呢？不同范畴不同界别都有，总之什么都评论一餐。这么多人讲话，究竟应该听哪个讲呢？唔使问啦，最多人睇过嘅一定系最好嘅。就好似你搵餐厅食饭，越多人排队嗰间，自然就系越好食咯。但系你有冇谂过，多人食唔等于好好食，更加唔等于啱你食。唔好盲目相信表面嘅嘢。你都听过有时候排队嘅人系间铺头自己搵翻嚟，希望制造一个多人想食嘅假象噶啦。而家出现嘅评论通常有两类型，一款就系最早出现嗰只，出迟半秒都惊蚀底啊！呢个绝对明白嘅。影片分享平台嘅世界，啲片出迟一分钟已经 out 咗，所以务求有咁快得咁快。但系冇经过时间沉淀，何来一啲好嘅分析呢？另外一种就系完全唔急。等多啲人讲完之后，再东抄一啲，西抄一啲，加加减减，就当系自己嘅睇法。无论边一种，系咪真系叫做评论呢？ 你铺话法啦，评论系好主观嘅，我觉得咁样睇咪就系咁样睇咯。客观嘅就唔系叫做评论啦。又系嘅，又系嘅。所以只要你觉得啱听嘅评论，就系一篇好嘅评论咯。早前我睇咗一篇关于某一套题材系讲私人保镖嘅电视剧嘅评论，呢篇评论话啦，套戏拍得真系差，完全唔紧张，又冇飞车又冇爆炸，完全唔似一套动作片咁话。如果你再睇清楚呢套剧，从来冇讲过话呢套系动作片嚟噶，其实系着重人物性格嘅展述。呢啲评论就好似话一套喜剧拍得唔感人，一套温情片拍得唔搞笑一样，根本就错晒，完全唔知到底呢套戏系乜嘢类型。呢啲评论通常都系用我哋一啲既定模式嘅批评方法，就系、是、娱乐性，够唔够紧张，够唔够刺激，够唔够搞笑，又或者睇到个演员可以流出眼泪嘅就叫做好戏一样。评论一套戏如是，评论我哋嘅环境其实未又系一样。我哋只系会用一啲既有嘅模式去批评我哋身边发生嘅事，唔会睇清楚，又或者唔会用唔同角度去睇，更加唔好讲究竟你有几了解件事背后嘅真相啦。两者最大嘅分别可能系我哋睇多啲戏会识得评论一套戏，但系睇多啲呢个世界唔一定会知道呢个系一个乜嘢嘅世界咯。由于篇幅有限，关于我对呢套电影嘅睇法，下星期继续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交叉交叉交叉交叉，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有了身边的他，不知不知怎可怎可过日子。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我只往脑里脑里插了根刺，没有了身边的他，沿途行也会踢到死老鼠。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跟他相似，他一走后活着没意思。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个可中意，搭上的士谁求换弄大鼻子。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有了身边的他，不知不知怎可怎可过个日子。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我自往脑里脑里插了根刺，没有了身边的他，沿途行也会踢到死老鼠。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跟他相似，他一走后活着。谁求换弄大鼻子？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跟她相似，她一走后活着没意思。恒河沙数的女子，没有一个可中意，搭上的士谁求换弄大鼻子？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喂 ，Kitty， 我问下你啊，你煮嘢食嘅时候会唔会开啲音乐咧，我嚟听噶？咁啊，即系当然唔系话煮咖喱就要播翻啲啊印度歌及嗰啲煮泰菜就及踩咁样啦，系啊。 都冇啊，平时会开嗰啲柔情啲嗰啲舒缓嗰啲。音樂啊，即係等你好似置身喺一個好療愈嘅環境。 Cafe relax music 係啦嚇 ，cafe 啊，或者我通常就打Paris cafe 啊 ，London cafe 啊。 哦，哇，你嗰啲好啲喎、 啊。或者 rainy cafe 啊。我係咩咯？cafe jazz 咯。 系啊 系啊系啊 ，Cafe Jazz 都 OK 啊，我都中意听下呢啲爵士乐啊，同埋呢 acoustic 嘅音乐嘅， 好正嘅， 系啊好正咁啊！二台咧嚟紧周末都有个新嘅节目叫《原来是这样的》，原就系嗰个原线吉他个弦线啊，原线嗰个啦。咁、哦、咧就主持人 Auton 啦，就会弹吉他啦。咁我自己都中意弹吉他噶嘛。咁佢依家系。Albert 2.0 嚟噶嘛，咁所以佢又要有呢个吉他嘅。 Albert 知唔知噶？佢自己知唔知噶？ 好普通一个人叫 Albert 啫，冇谂咁多嘢，冇谂咁多个其他嘅 Albert， 单纯想帮佢宣传下佢个节目啫。 几点做噶？ 五点到六点啊，星期六系啦。咁啊，另一位就唔敢笑噶啦，即系 Auton 系自己同事，梗系要用呢一种半扶持式嘅宣传方法啦。另一位就吉他大师嚟嘅刘卓威先生，咁我都有上网睇。佢 YouTube 啲片嘅，啲 fingering 都好厲害，咁你都知道吉他好多唔同嘅流派啦，有啲咧就搖滾嗰啲啊，玩好啲 solo 式啊咁樣啦，跟住有啲咧就古典啲啊，彈啲卡式啲嘅吉他嘅味道啊咁樣，咁就算咧你話玩 fingering 啊，即係或者唔同嘅一啲技法咧，都有分西班牙吉他、民歌吉他啊，咁啊搖滾吉他咁樣。 你睇嚟你都想加入佢哋個節目喎、 啊？細個都彈噶嘛， 啊、 我細個教過吉他添啊，有段時間。不過 邀請你上去佢哋嘅節目咯， 都話細個咯，我依家大個啦嘛 ，pick up 翻咯。 大個依家睇翻700今日升唔升先？我講下你食嘢。 好啊，咁啊聽住音樂煮嘢食咧係好療愈嘅。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講一個甜品啊，我自己咧而家人大咗咧啲口味唔同咧，就中意咗薑嘅味道， 哦、 即係一來又覺得好似養生啊、暖身啊咁樣啦，咁二來咧都覺得啊嗰陣味咧其實幾香啊薑嘅。陣味咁呢個嘅甜品咧就係生姜紅糖牛奶燉蛋，咁啊涼涼地啊，或者嚟緊天氣凍啲咧，咁啊整個燉蛋嚟食喺屋企咧，就好舒服，即係個感覺，我真係用舒服嚟到形容。 生姜燉蛋啊， 牛奶燉蛋， 喂咁有少少姜撞奶嗰啲 feel 喎 ，suppose 嗱咁撞奶咧其實就難啲，因為撞奶咧你要睇個温度啦，咁你又要睇下嗰個奶係咩奶啦，即係咪有全脂奶啊嗰啲嘅， 羊奶啊 等等啦，其實都有幾個元素要注意啦，咁同埋甚至你用啲咩薑嗰啲薑汁啊，係老薑薑汁啊，都有影響到你撞唔撞得成嘅。咁有啲朋友就啊，有時撞得成，有時撞唔成，好似撞手神咁。咁但係如果你話燉蛋咧，就冇呢一個嘅煩惱啦，因為你直頭即係似係即係好似蒸熟佢咁樣樣嘅啫。咁啊呢一個方法點做咧？第一就是、首先將雞蛋啦，雞蛋一隻，即係如果你係一人份量就一隻雞蛋啦，咁啊打散佢之後咧。就可以加入少少紅糖100克到啦，咁啊加翻少少甜味俾佢，跟住咧慢慢咧就倒入牛奶咧就用250ml 啦，咁亦都係攪勻佢，跟住咧就可以倒入咧一啲嘅薑汁。系啦， 系 啦，咁就倒埋落去，咁又系搅匀佢，咁跟住咧就封住一张嘅保鲜纸，系啦，咁然之后咧就隔水炖佢10-15分钟， 跟住雪冻佢再食，系嘛？ 我中意熱食嘅，我中意熱食係姜啊嘛， 係啊，食凍。 哦，咁其實凍都好 食。後生仔啊嘛， 凍都好食。你啊， 後生仔， 你 後生仔食凍嘢咯。 你肯定， 後生仔食凍嘢咯。 林慧的享樂時代。 大家有冇咧发现咧？通常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唔俾你做或者唔鼓励你做嘅嘢咧，大个嘅时候系特别想做嘅咧。 梗有啦，梗有啦。 我讲嗰样嘢好简单嘅啫，就系扭蛋啊。 我讲嗰样嘢唔简单嘅， 就喺度讲啦。 都 唔方便 啊、我都系谂咗啲唔简单嘅，所以你叫我静咗。 诶、hey, ，你哋即系时候要反璞归真啊，系咪先 ？Happy Friday， 谂一啲有童真嘅嘢啦。 扭蛋其实我仔仔都一定中意啊，细路仔。 你又冇所谓嘅，俾佢扭嘅。 我冇所谓啊。 我妈都冇阻止我喎，细个。 啊，系啊。 有冇俾钱 你啊？佢 直头帮我抽卡。 系咩？嗱，咁我咧，屋企细个咧都唔鼓励我做呢啲嘅，其实我都系自己私底下做嘅啫。 系、啊、 即系攞啲零用钱，可能我嗰日冇搭到列车，即系冇搭港铁翻屋企。 即系行翻屋企就储咗几蚊咁 样。系啦，就储咗几蚊，跟住就拎去抽。 我都系咁啊，但我阿妈阿爸咧唔俾我抽扭蛋或者抽卡嘅原因咧，佢话系赌钱，因为 有 博彩嘅元素。 喂， 其实咧呢、這个系啦 ，by luck 呢个元素咧，佢我爹哋妈咪都睇得好清，佢觉得咧系嗰个机器系操纵紧你嘅，其实你 系 唔好彩啊，你一定系赌钱落海。譬如细个中意四大天王啦，咁、你唔会四个都中意啊嘛，求其中意一个咁先算啦。我中意郭富城嘅咁样，但系你永远都会抽到其他嗰啲天王嘅，咁、你就要透过贸易啦，即系 trading 啦，同你啲同学做一啲 trading 交换 啦，或者咧。隔離咧有啲收卡佬噶嘛，收卡佬就會咧賣俾佢咯，跟住、你再換取金錢再繼續抽咯，咁咪俾人操縱緊啊！ 冇錯， 慢慢睇穿咗呢樣嘢，唔係好想。不過即係扭蛋咧，我都試過抽到齊輯輯一套咯，個成功感係好大嘅， 好難啊！不過真係抽到齊輯輯一套。 你對上一套扭蛋你抽到齊輯輯係乜嘢啊？ 雷朋咯、 雷朋二世啊，你中意啊嘛？因為呢個雷卡通動漫。阿芭比咧，你抽過乜嘢正 嘢？我對上一次啊，係被逼地抽齊，要幫我女抽嗱。其實咧，阿 O 你講嗰個心態係啱嘅，我都覺得有少少咧。我細個係冇接觸呢樣嘢乜滯嘅，我諗我細個淨係領過幾張閃卡或者係。嗰啲彈彈波咯， 係 其他乜嘢都冇扭過噶啦，已經。咁但係咧，到我個女嘅年代咧，因為學話是真係可能細個嘅時候自己冇咧，就想個女自己感受一下啦。咁、佢真係佢一落咗去咧，領第一隻唔中意，跟住佢就會好想叫你領多一隻咁樣，好啦，領多一隻啦咁。 係咩？ 跟住之後又會好想領第三隻。 咩角落生物嗰啲咁樣 啊？唔係啊，我上次同佢領麵包超人啊。 麵包超人， 係、啊。 你點估到麵包超人？我哋個年代玩到依家都 世代喎，簡直係。 有冇咖喱包超人啊？好似有。 放包超人， 有咖喱包有放包， 系啊，细菌小子先 系 最红 嘅， 系 啊， 坏嘅角色系最红嘅， 系嘅咩？ 梗系啦，细菌小子好流行噶， 细菌都得意啊佢， 都得意， 设品位 系啊，几好。 但通常小朋友都系想抽到主角噶嘛， 系都系 咁。而通常主角都好难抽。 你呢个坏人先可以。 咁个咖喱包画得上嚟又唔系话画得咁靓， 系啊， 古灵精怪咁个咖喱人画。 唔系，我几中意咖喱包，个颜色唔同啲。我细个都中意食咖喱包。Kitty， 你系抽过啲咩流蛋啊？ 我抽咩？我通常就抽嗰啲食物模型咯。即系我中意系啊，全部缩细版，即系鸡煲啊、 微摄影 嗰啲 蛋 挞啊，系啊，我好中意啊。 系咩、 啊？ 我抽你上线哦、啊。我对上一次咧，真系抽嘅扭蛋，真系要储齐辑辑咧，抽相机啊。 哦， 嗰时系一个O 字头嘅相机牌子咧，佢、出咗七款佢嘅相机嘅扭蛋咯，系、啊，即系微型嘅相机仔咁样咯、即系你哋平时用嗰啲家用相机咧，咁佢又出咗呢啲，我觉得几靓。 版 估唔到我错嘅。 唔系，我都觉得系咧，即系将一啲真实嘅嘢缩细咗咧，就 系 好得 意。 系 好得意 啊！嗱，你哋讲得啱啦，因为咧最近有个调查报告就研究。又话咧，即系喺呢一个扭蛋市场里边咧，最高人气同埋最多金额收到嘅咧就系两类， 系、 第一类咧就系属于诡异系扭蛋， 吓、 即系你谂咩叫做嗱恐怖系列啦，或者系一啲咧即系身体部分嘅缩小版，或者系器官嘅缩小版， 咦？ 即系例如一个迷你， 你 cut 咗个肾出嚟喎，哦，扭蛋嚟嘅。 本身我有啲器官由细到大都好少噶 啦，迷你脑袋咁样啦，例如系 要再细啲啊， 即系原来有呢一类啦。 嗰 一类啦，第二类咧就系一啲迷你版嘅真实物件啊，即系类似你头先讲嗰啲啦，咩相机啊，或者有啲人系中意家私啊， 系家私都靓， 食物嗰啲啦，咁又系咧，其实咧呢一个 collection 咧，我觉得真系几聪明嘅。你想砌齐一间屋系咪先？咁你又要有家私啦，又要有摆设啦，又要有家具啦，又有电器啦，咁咪有排买咯。 又知你系香港人，个个都冇得。咁容易買到樓， 係啦， 俾 間蝸居你扭住先咯。咁啊， 芭比突然間講呢一個咧，都激起咗我一個扭蛋嘅回憶。我細個好中意抽嗰啲蜈蚣啊、蟲啊嗰啲咧，我嚟嚇人啊！ 即系喺补习社 嗰度，我以前都成日俾人吓噶。 一 见到本书就有只曱甴咁样。 你咪计细个俾我吓过啲女同学咯。吓完之后都中意我嘅，系啊，觉得好搞笑啊，系咪先？ 你会唔会误会咗啊？ 系咯，你会误会咗啲嘢啊？ 你啊，特登啊去扭蛋机嗰度， 世界都 唔系啊！等你听埋我先，你特登喺扭蛋机嗰度扭一个咁嘅昆虫类型嘅嘢。跟住再嚇你嗰個嘅女同學，根本你就真係好有心機先。 你喺度嚇完人，其實人哋感情上玩弄你，你唔知咋。 咁啊冇啊， 唔係個個都係那些年㗎，係 啊。你都諗多咗， 俾啲反應你就得。 其實咧，我永遠都係嚇嗰下有快感嘅，之後我都唔會。开展、哦、开展任何嘅关系， 即系你唔系啲朋友，唔系咁识翻嚟嘅，唔系客， 系咯，唔系友谊嘅关系。 我哋讲翻扭蛋啦，芭比。 喂，不过你讲呢个， 你周末有情人揾佢上去啦，今日礼拜。 我夜晚黑要瞓。 咁多嘢讲。 唔关事，钟哥话人一日会讲几个大话。 我讲， 你今日用咗 呢个先系最成个节目最真实，真系发生嘅真实事例。 拜拜。 你讲呢个昆虫系扭蛋咧，而家都一样好流行嘅，即系。不过而家就再出得仔细咗啦，譬如甲虫咁样咧，咁啊甲虫可能大家都唔系话非常之熟悉啦，有唔同品种啊，唔同 size 啊，唔同形态啊咁样咯，同埋动物系亦都系好受欢迎嘅， 系啊，猫猫狗狗嗰啲啦， 系啊，即系唔系卡通动物，系真实嘅动物嘅缩小版。 诶，我前排都有见到有啲柴犬嘅， 有啊系啊，同埋有猫我都见到， 系啊， 通常但系咧 有啲同你贵安版又有， 但系 你 储埋咧都系摆喺电视机头， 系啊， 或者摆喺啲模型柜， 系咯，我黐咗喺 mon 嘅上高咁样。 系啊，咁即系睇下大家如果想抽下嘢都得嘅，系啊，抽下呢啲，不过用都用几多钱嘅， 系噶， 即系我都试过用百零蚊咁样抽。 唔系因为你抽头先你讲都系败甩噶嘛，好多时候你会重复噶嘛。 系啊，几只一样都系败。 同埋而家啲扭蛋真系越嚟越贵啦，细个咧即系有啲 鸡啊嘛， 有啲一蚊都有，啲戒指啊，嗰啲波波啊，你一蚊都有。 戒指嗰啲真系好流啊！我都有 送咩啊你？ 我有送过俾人啊！我有送过俾人， 又送过俾人， 又关你事， 人哋又中意你。 冇啊，我冇讲， 你都冇讲，多情种， 我都冇讲， 你都 我都冇讲，人哋又中意我，我话有抽过啊嘛， 收埋埋。 好啦，嗱 ，Happy Friday 嘅气氛应该系咁嘅，转个头可以再开心啲，听风骚快活人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